人将垃圾桶同旧家私等搬出尚德商场十字路口堵路，防暴警察到场清理，人群散去。大约半小时后，有人去到广明苑对开挖砖，并再次堵路。防暴警察举起蓝旗同黑旗，最少四名怀疑便衣警员制服一名男子，防暴警察增援及驱散，再制服一人。大批围观的市民指骂警员，有警员向人群施放胡椒喷剂，并以强光照向记者镜头。教育局今日开始派发表格给中小学以及幼稚园的学生，以申请2500元学生津贴，预计可以在收到申请之后的大约六星期开始逐步发放津贴。財政司司長去年八月公布推出191億元紓困措施，當中建議在2019-20學年為有關學生提供一次過的學生津貼，有關津貼將會由2020-21學年起恆常化。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有關津貼不設資產審查，学校今日起可以领取申请表，加上填妥之后，由学校核实学生身份，及在2月14日或以前交翻去教育局。现阶段申请人无需提交其他文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745点，升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53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7，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48，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36美元，卖出1,55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出边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4至5，中级度嘅水平。今日咧就已经嚟到星期四啦，咁2020年嘅1月9日星期四，好快脆咧，咁啊今个星期都又过咗一半啦。啊，眨下眼啊，每个星期嘅时间过得咁快。跟住又到一个月过得好快，跟住咧啊年复一年，所以人咧最紧要就系好地把握我哋嘅时间啦。 晨光每日一格， 寻日同你哋讲过，人最紧要咧就系保持住自己嘅初心。我哋好多时工作其实咧都系希望可以好好地建设一个社会，或者令到我哋身边嘅人咧有好多嘅快乐喺度。要成功有阵时咧，唔单止净系讲高效率，一个人呢个心底啊，亦都好紧要。做一啲啱嘅事情，出师有名，原来亦都系令到一个人咧步向成功嘅好快嘅一个步骤或者系手段。人最紧要咧就系本住一个良心去到做人，做一啲好嘅事情。其实咧，虽然叫做好嘅回报啊，未必咁快有，但系我哋都应该咧就系抱住呢一种嘅态度，我哋要坚信住好嘅事情多嘅话咧，咁啊自然好嘅人同埋事情亦都会翻嚟翻得多噶啦。 首嘅作品嚟自侧田，好人。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洋葱洋葱，今日朝头早同大家一齐睇下洋葱。洋葱咧就系属于啊百合科草本植物嘅一种嚟噶，咁啊原产喺亚洲嘅西部，咁啊喺中国啊，好以及喺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系啊种好多嘅。根据翻佢嘅皮嘅颜色可以分为白皮、黄皮、红皮，即系紫紫地嗰只咧，大致上咧就分呢三种啦。好啦，黄皮嗰种咧，鳞茎咧就中等大小，咁啊佢嘅鳞片亦都较为薄噶，外皮咧就黄色。入面啲肉咧就白啊，又带少少黄，肉质咧就比较细嫩，以及咧就柔软噶，水分系较少噶噃，甜味啊，但系咧又有啲辣辣地，咁啊最普通嘅一种，最常见嘅一种。好啦，咁啊紫皮嗰种咧，紫紫地红红地色嗰只咧，外皮咧就紫红色或者咧就暗嘅粉红色，啊入边嘅肉咧亦都系带少少红噶噃。组织咧就绵绵啦，啊质地亦都较为脆口嘅，肉质咧就唔够黄皮嗰种嘅细嫩，不过咧佢水分其实系较多，辣味亦都系重啲噶。如果讲到咧就系品质方面好食咧，就一般嚟讲啊，睇下烹调咩菜啦。但系一般嚟讲咧，其实黄嗰只咧会系好啲嘅，红呢一只咧即系叫紫洋葱呢只咧，其实就品质咧。普遍嚟讲咧，其实就冇嗰只咁好食嘅，不过睇你点食啦。我自己觉得啦，冷盘咧其实都几好噶。好啦，另外咧就有一种咧白洋葱，白皮嘅洋葱，咁啊鳞茎咧就比较纯细，外表白色，但系大少少咧就暗绿色嘅话，你留意一下，肉质咧比较幼嫩嘅，咁啊汁多，咁啊品质亦都系相当之好噶。佢咧就比较上适用咧就系咩咧生食啦，啊系啦，生食啲洋葱啊，好多时都系白洋葱啊。洋葱其实亦都咧就具有佢哋独特嘅一种辛辣嘅香气，因为佢嘅营养价值都唔低啊，具有利尿啊、防癌、降压等等嘅唔同嘅功效。一般咧食用嘅部位都系佢哋嗰个叫葱头。洋葱佢入边仲有好多唔同嘅营养，含有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苹果酸、钙、磷、铁啊，仲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一、B 二啊。除了味道好味之外啦，咁其实啊，佢入边咧嘅，譬如洋葱嘅叶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营养素噶噃。食洋葱啊，咁有人话到啦，仲可以咧就系延缓我哋嘅衰老，因为佢咧就系一啲叫做碱性嘅蔬菜嚟嘅。个洋葱咧处理嘅时候真系要成日都系搞到只眼仔热湿湿，所以句说话叫咩啊？内有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迎合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都曲折了解，笑着尽管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yeah。 你的大河还没的空气，我和我的翅膀长得很风趣，我只想一个人走，永远是陪着心，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事情，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爱意，你是我最爱意最失去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 首位作品《洋葱》。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位年轻人，佢向一位哲学嘅教授喺度问佢：教授，乜嘢系幸福？教授冇回答呢位年轻人嘅问题，只系同佢讲：每一个人喺生命过程入边都会遇到三种嘅人。一种是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去关心你爱护你帮助你的人，一种是伤害你欺骗你利用你的人，一种是既不会伤害你既不会欺骗你但是亦都不会被关怀和无私帮助的人。这个教授跟年轻人说：小朋友，你眯埋只眼睇下边一个是你心目中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在这个时候，年轻人很乖，眯埋咗只眼。他见到兄弟姊妹入晒我的脑入边，跟住落去就是一些好朋友、老师。他们好像显然就是第一种人。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不同的事和人不断在他脑海入边出现。又有很多邻居、同学偶尔相遇不同结识的人数不胜数。一个教授问他了：在你心目当中哪一种人最多？年轻人就说到了：第三种人数量最多，没办法统计。第一种是40个人，第二种有大概15个吧。他说到了，教授会跟他说：第一种人给你博大的爱，也都让你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悲痛的人。第二种呢，可以话是促使你成长，但是经常就会俾到你感受得到痛苦同埋怨恨，所以第二种人反而比较少，但是第二种人可能是更加珍贵。佢哋令到你有阵时痛心，是因为佢哋紧张你，可能紧张嘅时候唔觉意有啲嘅说话伤害咗你。第三种人好多，大家明白啦。最后教授亦都问呢一位年轻人：你明白未啊？年轻人点点头，佢就话到啦：我都知道啦。任何人喺生命入边都会有呢三种人出现，这个同幸福之道可以话系息息相关，亦都同成功之道 紧紧咁样联系住。喺我哋心目当中，第一种我哋以为最常见嘅人，系咪又系我哋最关心、最懂得欣赏我哋嘅人呢？定系第二种，有阵时会令到我哋心痛，但系有阵时亦都会令到我哋获益良多，系我哋最真切嘅人，所以人数比较常少。你又试下眯埋只眼啦。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这位作品来自陈奕迅《幸福摩天轮》，我们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有宣布以军事行动回应伊朗攻击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声称美军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就是最好的威胁。分析认为，特朗普警告伊朗的同时，亦传达不打算和伊朗开战的信号。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的报复行动故意避免造成美军伤亡，防止局势升级至失控状况，亦能够显示伊朗决心回应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被杀。伊拉克什叶派教士萨德尔说，由于伊朗和美国的言论都有所缓和，伊拉克面对的危机已经结束，呼吁民兵组织不要再发动袭击。乌克兰国际航空一架美国波音客机星期三由伊朗首都德克兰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机上176人全部罹难，死者大部分是伊朗和加拿大人。空难发生在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之际，德克兰当局说不会将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交给波音或美国人调查。波音表示正是与乌克兰国际航空保持联系，并准备提供一切所需协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各方全面配合调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表明会推动彻底调查事件。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原本表示，相信坠机是由于机件故障引起，不涉及恐怖主义，但后来撤回有关字眼，表示要由官方机构公布资讯。总统泽连斯基亦呼吁不要揣测空难原因。公立医院再接收8名曾经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病征的病人，现时情况稳定，正隔离治疗。他们病发前没有去过武汉的湿街市。医管局决定进一步加强监察及感染控制措施，包括研究暂缓部分非紧急手术或非紧急服务，以集中资源和人手，又会加快病毒化验工作，最快24小时内完成快速测试，确定病人是否感染传染病。对于当局说需要时可以将常规的480张隔离病床短时间内加到去1400张，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质疑其他病房的服务会被削减。马仲仪又说，照顾隔离病人需要较多医护人手，但公立医院资源已经加无可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每年20000多名在职妈妈能否更早享有多4星期的有薪产假，取决于立法会非建制派会否高抬贵手，停止阻碍立法会选出内会主席。等立法会审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条例草案，赶及暑假休会前通过。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留意到工联会议员何启明争取条例早日通过，动议不将条例草案交付内会处理，直接在大会讨论，认为无论动议是否获批及通过，工联会都是心系劳工。林郑月娥提到，落实2018年提出改善政府基层外判工人待遇措施时，应工联会麦美娟要求，政府将受惠于新措施的合约批出日期由原来的2019年4月提前到2018年10月，令额外过万名基层员工受惠，希望有更多议员做实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师傅， 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嚟到6:36啦。咁啊，打开心机听紧啊，二台加上普通话台啊，晨光第一线，白卷佬继续陪住你哋。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大家好紧张咧，就系关于武汉不明原因嘅肺炎啊。好啦，市面上亦都话到咧，有出现一啲叫做口罩荒，并且咧就有药房啊坐地起价，系以近500元啊出售一盒嘅外科口罩。食卫局嘅陈肇始咧就回应啦，话到啦，唔少嘅药房咧已经订货，相信咧会喺1-2星期之内咧就恢复翻供应噶啦。亦都话到啊，如果市民咧前往医院或者自己觉得身体唔舒服嘅时间咧，应该戴上口罩。亦都指出啦，生病嘅时间不应该上班同埋翻学。除咗呢一个嘅问题之外咧，今日当然啦，口罩方面咧，其实亦都有好以及咧就系唔好嘅。我哋咧之前喺晨光百科都讲过啦，啊，有啲乜嘢嘅口罩，大家可以点样分啦？消委会早前亦都曾经就市面上29款嘅口罩进行测试，包括咧就系口罩嘅细菌过滤效果、透气度等等啊。当中有3款嘅口罩细菌过滤效果达到咧就系 99.9%。其实消委会喺2017年12月嘅选择月刊入边就已经就29款嘅市面上口罩进行测试啦。评估范畴包括咧就系细菌过滤效果。仲有火粒过滤效率啦，显示样本嘅透气程度、压力啊等等啊。当其时结果亦都显示有3款嘅口罩细菌过滤效率咧超过 99.9% 噶。啊，边几款咧？大家可以咧就上网揾翻咧就消委会嗰度嘅资料啦。口罩咧就好紧要嘅，特别咧系喺一啲叫做而家多菌嘅时候啦，口罩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咧，可以防范细菌啊去到传播，以及咧就系俾病菌啊进入我哋嘅呼吸道嘅。不过面对住有阵时你想买口罩都买唔到啊，药房又坐地起价，真系只能够唉一声，希望真系好似咧即系政府所讲。快啲補充翻啲貨源。 床是我床，但你的汗能令我这世界反巨浪。沉默脸庞，像隔彼岸，明白你永远拒绝属于这个地方。连坐立亦会不安。 鄭秀文唉聲嘆氣，唉聲嘆氣係冇用嘅，積極啲諗下辦法解決眼前嘅問題仲好。所以咧，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樂觀呢？今日可以揾 Circle 教下我哋啦。 晨光第一線，職場 KOL 有咩幫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圆圆又上到上嚟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嗱，开始咗新嘅一年啦， 系啊，2020， 冇错。2020， 除了有冬京奧運之外， 冬京 奧運， 冬京奧運之外， 係啊， 係啦，咁啊，仲有當然啦，有我哋抱有希望嘅， 係 咪先？咁當然喺我哋人生入邊抱有希望，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係咩咧？保持樂觀。 係啊， 呢個人咧成日消極嘅話咧，即係太多負能量，話俾你聽，機會嚟到啊！你都捉唔到飛雲啦、啊，係咪？飛雲 呢日唔知你講咩嘅咩飛雲啊？我有聽過，有聽過。 而家重播啊嘛，咩啫？你真 係係啊！因為之前咧有講話，即係我哋成日都想話點樣幫自己加添啊，儲翻一啲好嘅情緒啦，好嘅一個經驗啦，咁樣啦。原來咧樂觀感咧都係即係而家小學都成日講噶啦，好多年前已經講緊啦。咁我都好想喺呢度都希望大家捉。好似拜年咁樣嘅嘛，祝大家今年咧多啲樂觀感啊，可以面對逆境啊！因為聽聞成日，我覺得而家嗰啲資訊咧嚇一嚇你先啊，因為成日講話，哎呀，今年經濟好似差、啊，可能失業率好高、啊，會唔會冇人工加啊？全部都好似衰嘢咁嘅，係啊，咁我但係祝大家樂觀感滿滿啦、啊！今年 仍然咧都係有啲愁雲慘霧嘅氣氛咧，好似即係籠罩住喺我哋心靈入邊，驚好多嘢驚，我諗 嗱咁，但係成日咧都講樂觀感啦，咁今日 Circle 咧都好想。即係不如大家都分享一下咩係樂觀感啦，係點樣嘅咧？係乜嘢嚟嘅咧？ 開心咯，係嘛？ 除咗開心之外啦，即係都有啲 definition 嘅，即係有啲講法嘅。其實即係樂觀咧，其實 樂觀感都有 definition。 係啊，即係一種你對事物嘅一個正向嘅預期嘅態度啊。 嗯， 即係話你有一個選擇喺度嘅，即係你睇嗰樣嘢咧，你都會選擇咗係一個正向嘅預期啊。 嗯。 咁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啦，你一件事件想法嗰個結果。是其實事件是客觀你冇得揀啦，即係譬如我呢支係筆嚟嘅，咁冇得講嘛，呢支真係筆嚟嘅嘛，咁但係你點樣去睇佢呢？其實即係你點樣去諗佢咧？呢個係會有差異嘅喎，即係我點樣睇白猿號咧？即係白猿號，白猿號啦，小白就係一個主持啦，咁但係佢係一個點樣嘅主持咧？即係透過我呢一度嘅腦袋啊， 即係佢係一支筆啦。但佢一支乜嘢嘅？ 咁當然啦，即係嗰個想法同結果咧，可能透過白人號點樣對我咧，會有一個唔同嘅結果。 咁一定好好啦。 係嘅，係嘅， 係 啊，佢人好嘅，成日幫手嘅，咁我個結果咪開心咯，咪會正向咯。咁即係話咧，其實樂觀都係一個你一種對事物有嘅正向預期嘅態度啦。咁同埋咧，佢都係影響咗人一啲嘅思考模式。即係佢都係會影響我哋嘅思考嘅。 即係人樂觀咧，諗嘅又會唔同 行為啊。其實都係嘅。你諗下，如果我本身即係頭先講話，我相反啦。如果我係抱一種對事物負面嘅預期嘅態度嘅話，咁你估嗰個係咩？咪悲觀啊？係啊，即 係 咪會影響你個結果？ 下下都會覺得唔係咁嘅，唔得㗎。係 啊，咁嗰個咪變咗即係灰色，即係我成日。以前教書咧有個叫灰色眼鏡社啊，成日戴住個灰色眼鏡咧，睇咩都係灰嘅。咁其實你個結果係你 預期。點解有眼鏡蛇嘅？喂， 形象化啫，得意啲啫，蛇蛇咁樣啦。 蛇蛇 係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咧就會話啦，將當前嘅逆境咧係視作係一個暫時嘅。我哋头先开始嗰阵时讲过啦，可能依家有好多人会同你讲定先，今年会点点点唔好，可能你会冇一份工，你可能冇花红，可能冇人工加，咁就算真系有出现啦，咁当你有 预期咗啦， 乐观感嘅人咧就会话啦，啊，其实当前呢啲预期咗话系咯，冇人工加啦，哦，咁我唔转工住咯，系视作系一个暂时嘅，系啊，你唔系话觉得永久地。个经济咁， 同埋嗰预期咧，就可能话，例如今年冇人工加嘅，突然之间同你讲，喂，哦，都有200蚊银俾你噶啦，咁年度，咁你又觉得 算啦。 咁我封封利是，咁咪咪老板俾封利是我，有20蚊都开心咯，系咪？嗰、那个利利是是嘛，系一个意头嚟噶嘛。 意头嚟嘅。 咁我话嗱，收窄啲啦、啊。譬如我呢排成日俾老板闹咁啊，假设咋唔系嘅，唔好啊，唔好，我咁好唔好闹我啦。咁但系可能即系有一啲工作上面嘅嘢，有一啲嘅唔啱咁样啦， 唔如意 咁样咧。咁我哋如果即系有一个好嘅乐观感啦，我哋面对呢一个逆境嘅时候咧，我哋会睇咩咧？啊，其实佢系唔系经常嘅，唔系普遍嘅、我老板唔系针对我，系个别事件嚟嘅啫。 或者你老板真系好想你好， 为咗件事咯，即系可能系佢唔系唔中意 circle。只是觉得那件事可以再做好啲，是啦，所以呢他就会那些叫什么恨之心责之切这样。 恨铁不成钢啊。 是啊，其实他都很想我做作为一个叫什么钢啊嘛。 好想你成为在你的工作单位。 那你播 返 首歌。 是一个重要的 team member。 是，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外在呢而不是内在的。即、就是是外在的事情来的。是啊，咁你想嗱呢一个乐观感就係咁啦，唔係话针对你小白。我嗱， 点解关咩事冇咧？点解又讲开我咧？ 即系嗱，我而家同你讲，你有啲嘢就咁，你可以做好啲嘅。咁你可能会谂，咁我衰过系咪整鬼我啊？系咪针？ 系咪因为我又唔好，所以先叫我做好啲咧？ 系啊，一定系我唔好啦，咁样。咁但系当你即系讲紧话，如果我先祝大家乐观感满满嘅时候咧，你要记住呢个可能系个别嘅，唔系普遍。嘅事情嚟嘅，呢个系一个外在嘅，我唔系针对你，即系唔系话你本身系咁样，呢个系短暂嘅。我哋面对嗰个逆境嘅时候， 其实 Sugar 你带出咗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我哋有阵时喺工作或者喺我哋生活入边咧，可能有好多人咧会俾我哋意见嘅。咁嗰啲意见咧，就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啊，我哋嗰个嘅乐观感一定系悲观，我哋悲观咧一定会将佢变成就话。咁即係覺得我唔好啫、即係又嫌我呢樣 扭咗啦， 係啦，又嫌我嗰樣啫。但如果一個係樂觀嘅人呢，佢就會覺得喂，佢真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喎。如果佢提咗我之後呢、我真係可以進步喎。 喺呢件事上面呢，我面對住呢上司對我嘅一啲提醒呢， 係啦， 我真係感恩㗎，因為係我睇唔到嘅嘢嚟。 你講得啱， 真㗎。 一定要用提醒呢個字， 提醒 唔好成日嚇嚇話， 唔係責備， 唔係責備，唔係批評咁樣。咁你咪睇到其實一個人。佢系乐观定系悲观？所有人都系想同乐观嘅人一齐，系咪先？你只要保持咗乐观嘅心态，你将人哋对你嘅一啲嘅意见变成一啲嘅提醒咧，你嘅心又舒服，而且你仲可以接受，接受完之后咧改进，改进完之后咧。人哋都冇机会再俾意见你嘅时候，你咪成功咯。 系，同埋佢会相信咧，每样嘢都有转机嘅。即系虽然而家嗰个暂时嘅状态唔系咁好啦，有逆境啦，有困难啦，但系即系你乐观咁嘅人咧，就系会相信事情总系会有转机啦。 咦，咁我都算乐观人。 从挫败中其实系吸收紧一啲教训啦。头先你讲嗰样嘢啦， 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原来咧喺逆境里边咧，你唔放弃嘅原动力咧，其实你就系保持。生命中咧，你有希望啊！ 嚇 ，hope 有，我有， 啊、 我有。 呢个系喺乐观感里边嘅一个其中一个原动力，就系希望。咁 船到桥头嘅自然直啦。 咁我好中意嘅，其实我好少咁样去谂嘅。原来希望咧系一个目标导向嘅思想，即系原来话我有一个。 点解你讲先？希望系一个 目标 导 向 嘅思想。 思想，即是话即系一个 抛书包喺度。 Goal oriented 啊，即系有一个方向啊。我以前成日都同學生講咧，船無舵而不行啊，即係你冇一個舵咧，即係船會轉。 係啊，係啊，係。 係啊，即係其實嗰個 hope 就係你個舵啊。 Circle 喺我哋 KOL 入邊就係我哋嘅舵啦。 唔好咁講，大家分享一下啫。咁所以咧，最後即係想同大家講咧， 推到我啲心寒。 喺樂觀感裏邊，其中一個原動力咧就係 hope，hope 咧就係你記住船嗰個舵，你要記住你嗰個舵咧就帶領你去到嗰個方向嘅，即係你首先你要有方向，你要有。相信就系话，我一定可以即系、就是、有转机去到一啲位置嘅。同埋，当你有方向嘅时候，最重要系咩？你态度就会主动噶啦。你头先讲咗一样嘢嘅，当我有头先你话我有啲嘢要改进嘅，咁我咪去努力去向嗰个方向去吸收咯， 啊、 去做好啲咯。 系啊系啊系啊！ 呢、這个就系讲紧你有希望，你已经表达咗你有希望有。 主動嗰個態度咯。 哦， 係啊，當人哋提醒咗我，譬如我老闆提醒咗我呢樣嘢可以做好啲嘅時候咧，我會喺嗰度再落墨啊。啊啊，咁係，我係咪可以透過去進修啊，去問人啊，去請教同事啊，去補足咗我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暫時嘅不足咧？ 嗯， 當你個人樂觀嘅時候，個人抱有希望， 嗯， 個人咧有方向有手舵咁樣可以向到嗰個方向嘅話咧。有時就係我哋迷失咗， 嗯， 所以咧今日兩大重點，樂觀感裏邊最大原動力，你個人要有希望， 有 hope， 要有 hope， H O P E， 係啦， 今日大家寫一百字， 新一年係啊，寫一百字 hope， 寫一百字貼喺個 hope 容易啲，唔好講寫希望多筆， 希望多，所以唔係講 hope 咯，係咪寫個 hope 字，即係你喺你翻工嘅抬頭嗰度。贴喺度， 系啊， 好大只写住， 写个潦草靓啲咁样 咯。系啦， 打出嚟都得。 你惊自己睇，我都想讲，惊自己手字唔好咁咪。 系啊，打出嚟咯，简字睇啦。 嗰啲靓啲嘅方， 系啊，潦草咁 样。 O K。 好，今日大家啊，新嘅一年咧，又有乐观感啦，又有希望啦，好嘛？ 人生满希望。 唔该晒， 拜拜。 人充满住希望。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元素系咩？相信自己。七点钟之前揾嚟呢一首，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完歌曲之后啊，今日记住相信自己嘅歌曲。做每一件事，同自己讲，我做到噶。讲完之后呢先至去做，咁你嘅精神力量呢就会多好多分啦。 信世间始终会美，信战争有千夫死，信四海许多定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让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让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永远相信你、yeah、 信有天始终见到，这世间走弯走起舞，信四海懂得有运，我真他要会 市民加上道德偉信自己。好啦，呢、這个时候听埋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啦，转入晨光第一线啦，分途广播之后咧，回落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跟住陪住各位听众咧，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人讲人话，唱人话。 由佢做唱作人开始，已经希望可以将周围发生嘅、感受嘅、心入边相信嘅，透过音乐表达出嚟。小明今次呢首作品初心仍在，表达佢对香港想讲嘅人话。 Talk to me。 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怨他，人人人人话我话。 作曲填词都系小明自己，编曲有何山，监制何山加上许创基。上榜暂时两个星期，连跳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方浩文《人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1号脱欧之后，尽快开始谈判。冯德莱恩早前在伦敦发表演讲，认为英国脱欧之后的过渡期非常紧迫，要在年底前就英欧未来关系的所有方面达成协议基本上是不可能，双方都必须选择优先事项，又重申任何新协议都必须维护欧盟单一市场以及关税同盟的完整性。一批市民昨晚到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外悼念两个月前在停车场高处堕下不治的科大学生周子乐，之后有人在附近堵路，防暴警察到场，一度施放胡椒喷剂并制服最少两人，其中一人是区议员李家瑞的议员助理。昨晚近十点，有黑衣人将垃圾桶和旧家私等搬出尚德商场十字路口堵路，防暴警察到场清理，人群散去。大约半个钟之后，有人去到广明苑对开挖砖，并再次堵路，防暴警察举起蓝旗和黑旗，最少四名怀疑便衣警员制服一名男子，防暴警察增援和驱散，再制服一人。大批围观的市民指骂警员，有警员向人群施放胡椒喷剂，并以强光照向记者镜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依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刘子石。 啱啱开头嚟嘅时候就真系好唔习惯呢度嘅物价，啲嘢又口味比较重啲， 好浓味嘅食嘢。 系啊，譬如奶茶嗰啲好甜。 但系明明台湾嘅嘢饮都系好甜噶。 吓唔知道，我觉得茶餐厅嗰啲奶茶真系甜到真系，我一定要小甜小冰。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做咩个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陈安嘅 Poly。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啊，嚟到7:08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我食咗早餐未啊？ 早餐未食啊，不过都饮咗好多水啦吓。继续延续咧，琴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去水肿系列啦。咁琴日， 所以你特登饮多啲水啦。 系啦， 即刻试一试呢啲方法得唔得？ 系啦，究竟得唔得咧？咁样，咁琴日就讲咗有少少嘅小 tips 啦，就系朝头早嘅时候咧，可以试下咧，浸一浸脚嘅，咁啊浸15分钟，咁有机会咧，朝头早已经，喂，成个人冇咁肿咯，咁啊，瞓之前咧抬高只脚啦，琴日亦都讲。今日咧讲啲关于运动嘅嘢啦，都系嗰句啊。喂，朝头早跑两个圈，咁当然哇，你出咗一身汗，当然可以做得到啦。不过运动又应该点去做先可以有效咁去水肿咧？其实咧可以做一啲咧好轻量嘅带氧运动咧，已经足够你去水肿嘅。大家坊间咧。即刻喺度谂话，喂，一定要出汗、焗汗、焗桑拿咁样，成身湿晒走翻出嚟，咁咪啲水咪排晒咯，咁样系冇错嘅。咁但系咧，咁急速咁样排晒啲水咧，其实你身体都系要水分噶嘛，佢依然会 hold 住你啲水啊吓。咁咧，所以大家做运动咧，就只需要咧慢跑大概吓15分钟，你就可以咧增强个血液循环。呢个咧相对比你成身突然间咧爆汗咧。紧要一啲嘅，尤其是持之以恒。你去水肿唔系一日半日嘅事嘛， 系啊， 即系除非你话喂唔系啊，今朝有场早戏，同边个拍啊？周润发咁样，咁你梗系用尽一切嘅办法去水肿啦、啊，即系又饮斋啡，去水院咩都齐晒。哇，你同发哥拍戏、啊，但系如果你系普通 OL， 即系朝头早成日包包面啊，喂，好肿个人，浮浮肿肿咁样、啊，咁样发水面包咁样、啊，咁就可以试下呢啲方法，同埋记得咧，运动完之后咧要配合拉筋，先唔会咧越做运动越肿嘅。有啲朋友话：，喂，越做运动越嚟越肿啊！喂，点解噶？咁样就系、因为你咧做完运动之后咧，冇一啲咧适当嘅舒缓动作，譬如拉筋。 冇怀疑做完运动都会有啲人话嗌肿。 会嘅，因为咧做完运动你会劲补水啦，饮啦，饮完之后咧，其实你个身体咧仿佛咧行紧当一架车咁样行紧100啦，突然间咧喺好短时间，可能3-4分钟之内咧。唔再喐啦，咁你成架车咪 hold 住晒啲水咯，所以有啲朋友真係会越做完运动之后呢就越做越肿嘅。好啦，最后呢讲埋呢一个啦，就係、呢一个少少关于食疗嘅。咁如果你可以制作到呢，就可以饮下呢个呢红豆薏仁饮啊。平时呢除咗呢少食一啲生冷嘢啦同埋甜嘢之外呢，咁如果可以呢，建议用一个保温杯嚟焗一个呢红豆薏仁水。咁就呢可以好快咁样呢去湿㗎啦。咁 薏仁啊薏米啊。 係啦嗰啲啦。 薏米嗰啲啦。 係啦。咁台湾呢著名嘅中医师呢更加推荐呢呢、這个赤小豆呢 味道啊甘酸嘅，亦都咧性平啊，即系好平和咁啦。估计就系、 嘅性质比较上平和。 系啦，咁有一个咧去湿嘅能量咧就比较好啲啦。啊，每年嘅五月至十月咧，如果居住嘅地方系潮湿嘅话咧，可以 香港、啊、香港咯， 系延长嚟饮用。其实香港同台湾都会潮湿啦，因为多海嘛， 啊、 即系几面环海咁样，好难唔湿嘅。咁所以咧，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呢两个方法。嗱，合拼技咁样使用，将琴日咧阿奥运嚟嗰两个方法，再加咧今日讲嗰两个方法，哇！你块面啊，即刻咧。冇晒水啊！ 尖过边个好呢？唉、哎，唔好形容啦呢啲。 系尖过边个都好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 哇，好似好耐冇见你咁啊 ，Sammy！ 系啊，系啊， 成熟咗咩个感觉？你个气质， 你包装得好好啊！但系你明明头先咪后唔系用呢个字眼噶、 啊， 你直接话我老 啊！系，Sammy 好似好耐冇见你，因为之前假期啊，系咪？因为 系啊，系啊。 咁、你都放咗个长假喎，应该系嘛？ 都系有工作嘅。 哦，正喎、啊，咁样。 都有工作嘅。 好咧，咁啊，讲讲交通情况。 系啦，讲下隧道先啦。咁啊，公主道过海都系排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啊排到电话机楼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咁啊，另外咧。有單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嘅去九龍方向，近住天富海灣咧第四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喺呢一帶咧都車多噶啦，咁啊經過朋友留意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天富海灣對開咧第四線咧就係、有交通意外啊，一帶開始擠塞，咁啊有兩單爆水管咧，想提提大家嘅，渣華道去筲箕灣方向啦，介乎電廠街同埋北角道咧，而家係全線封閉嘅，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驶啊，因为爆水管，咁啊渣华道咧去翻筲箕湾方向，电厂街至到北角道一段咧系全线封，咁啊石硖尾大坑东道亦都有水雾急收啦，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咧。都是全线封的，咁啊搭巴士的朋友都是要留意啦。而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咧，都是需要改道行驶。 嗯，留意住啦。咁啊，头先阿欧讲好多去水肿的方法啦。Sammy 都应该有啲去水肿的方法，会不会有啊？你 冇啊，跑步啊，同埋临瞓之前唔好饮太多水，同埋唔好食咁咸。 唔好食咁咸， 系唔系？唔好食咁咸都 唔好食咁咸系真噶。 有阵时咧，唔系咸咁简单。讲真啦，你做香港人，你唔会大根大根盐落去噶嘛。 系。 咁但系你有阵时出街食嘢咧，真系好多味精。 咁就冇办法啦，就要饮多啲水咯。 系啊，最后又去翻个原点， 去翻饮多啲水。 嗱，如果你嗰餐咧系临瞓之前食，咁我好多味精啊。跟住咧，你又想临瞓之前唔好饮水，但系你又要饮好多水。 人生真系好纠结啊！ 矛盾少少啦。 你都应该食得几清我睇。你个样，你咁鬼白小龙女咁样， 睇 你 个样咁清。你想讲咩形容词？ 唔系啊，唔系冇嘢啊，冇问题啊。 我好担心啊，又成熟啊，啊又老啊，咁样神咗啦嘛。都想讲话咧，差唔多新年啦，我想呼吁大家试下去独居探访，唔系系探访独居老人，就系咁咯。 探访独居老人 系啦，系调转咗，系探访独居老人啊，好离题，不过真系想同大家分享 嘅， 因为新年啊，系啊，咁所以咧为佢哋送上祝福或者关心都好开心。 Sammy 呢方面真系几好，即 系 成日都话俾我哋听要关心啲咩人啊，做下义工。 因为长者真的很多噶， 系咯， 即系有时候你问下佢咁样，可能佢同你哦，我牙好痛啊，咁可能你都可以即系俾啲建议佢啊，唔好等佢乜都唔知点算咯， 系系 真噶。 成熟同埋即系外表同内在都系越嚟越成熟噶。 你再话我成熟啊嗱， 咁啊好啦，诶好啦，唔该晒 Sammy 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一问 Barbie，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早晨 Barbie， 讲第一线嘅听众， 系出边嘅天气点咧？ 今朝早咧好舒服、哦，即系明显咧比琴日咧就再凉咗少少啦。咁啊，依家咧就开始即系多咗阳光透出嚟啦。因为头先出门口嘅时候咧都仲系比较云多啲嘅。咁依家开始咧就见到多啲嘅天空啦。我初初仲担心诶会唔会落雨咧咁。咁但系依家咧就喺云缝中都透到啲阳光咧都几靓嘅。 咁而且咧，其實都有啲微風喎。咁因為可能今日天氣都稍為即係體感上覺得係低過琴日少少啦，呢一個時間嘅時候。 係。 咁咧就加埋有少少風咧，其實吹過嚟咧都真係寒寒地嘅。 哎呀！ 所以咧即係唔好諗住今日咧都係會好似琴日咁暖啊嚇。咁今日咧其實真係涼咗啲嘅。咁最好咧就戴翻個頸巾圍一圍啦，因為如果唔係吹到咧。其實個喉嚨都好乾啊，有時，同埋咧，我覺得當風嘅時候咧，盡量唔好太多時間擘大個口，因為我真係覺得咧，原來你譬如對住風嘅時候講嘢啊，又或者咧係 吹到乾啊， 係啊，真係有啲口乾嘅會，同埋會 有啲咁犀利啊！大風到吹到你口乾。 我可能我企得耐啦，咁咧我就真係有呢個感覺嘅，所以咧我都覺得即係有時女士們咧，依家咪好鍾意咧保養嘅時候咧，都會帶住壺暖水嘅，即係好鍾意買啲細細隻嗰啲暖水袋住喺手袋，咁我就覺得呢個季節其實都適用嘅呢樣嘢。 咁都係啊，得閒啊濕一濕下個嘴啦，係咪先？ 係啊， 又暖啲咧呢啲天氣，其實而家咧即係19到1月份嚟講。都算是暖的真的。 对啊其实不冻啊不过呢就吹过来那些风呢即又寒寒地同埋因为可能阴天啊今朝早即因为未点样出太阳而家开始先有少少阳光啦。咁就企咗一阵呢就觉得都寒寒地。 对咁有阳光嘅天气呢先至会暖啲嘅。咁 对呀。 都系嗰句啦不过如果一月份呢其实凉啲甚至乎冻呢都是正常的反而而家咧叫開始有啲亂的時候咧，都唔正常噶嚇。 係啊係啊。 好啦，唔該曬 Barbie， 咁啊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轉頭見啦嚇，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天晴啦，早晚部分時間係多雲噶，咁啊天氣稍涼，最高嘅氣温大概22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咁啊星期日。天气转凉，星期日啊，咁啊，另外而家系19度气温，相对湿度81%，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啊，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啦，咁啊，亦都咧就有晨光大学啊，星期四嘅早上有啲乜嘢咧？跟住大撞咪开庭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同埋大壮咪，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哇仲系新春冇耐就话新历， 新历嘅新春系啊， 旧历都就快啦，咁始终仲有啲吓新年嘅感觉，咁啲旧嘢就拎走啦，不过有啲又重复噶噃。 重複的意思是 有地震喎、 啊，唉，係咯， 有冇感覺到啊？ 我真係感覺到喎、 啊，真㗎！ 我嗰朝早自己做緊節目啦，咁啊仲諗緊六點幾，即係照計冇理由打裝㗎，咁後屘聽翻新聞先知原來地震咯、 啊。嚇、啊！喺呢度廣播到， 係啊， 點樣震法啊？ 我淨係見到自己面前做緊直播嗰支咪搖搖欲墜啫。 哎呀，廣播到啲電台最好唔好有乜大地震啦、啊。 嗯， 不過上一輪咧長洲地震咧就有啲。言事啊，嗰啲堪舆学家出嚟讲解啊，今次又唔听到有访问嘅、 嗯， 啊唔知地震有啲咩预兆咧吓、 嗯？通常都系有啲预兆发生咗之后先会解释嗰个预兆系关地震事噶嘛。 咁呢个系天机不可泄漏啫。咁但系我哋睇翻就系、是、啊有冇瘟疫咧吓、啊？咦，好似感觉上有啲类似吓、啊、疑似，唔知道非典定乜嘢，总之沙士 2.0 咁嘅东西喺边度武汉走出嚟啊？哇！好多人惊噶喎。 女士特别得人惊啲啦，觉得因为嗰个地方武汉噶嘛。 系啊，咁啊，即系吓嗰啲得翻女士喺算女儿国咁嘅样啊。如果取其字，不过点都好啦，就真系有位女士咧，据讲有关中大事。唔知点解位研究生定乜嘢生咧，就听讲系感染咗啲疾病。咁但系相关嘅人员啊，医护人员话条法例咧就未修订得切啊、 嗯， 所以咧冇办法咧眼巴巴咧睇住佢走咗。 系 啊，呢样嘢其实就几危险噶噃。因为睇翻香港啊，近呢几年啊，呢啲严重嘅传染性嘅散播性嘅病毒啊疾病咧，一次大家都记得噶啦，2003年嘅沙士啦吓，咁、啊跟住到2009年咧乜嘢猪流感， 系 咁当时啊。周一岳咧就直头系下到命令咧，成间酒店咧七日咧 封咗佢， 系、哎、隔离咗噶嘛。咁、当然啦，就有佢嘅背后原因啦，即系行咗出街嘅话，就以2003年咁计，嗰位退休教授咧就可能咧系因为佢咧将啊一传二二传三咧传咗出嚟。 咁但系问题就系咁多年嚟条法例咧都冇修订到咧，即系话可以赋予咧知情啊处理紧嗰啲医护人员咧，即系马上咧系做多一啲行使多啲权力咧，避免咧呢啲咁嘅病毒咧扩散。咁而家咧就话将会修例啦，啊咁同埋咧就系会喺宪报度刊登。好啦，有人就问啦，啊点解以而家呢条法例咧需要修订嘅话，乜唔使一读、二读、三读通过嘅咩咁样？咁啊，到咗2020年，大家都唔記得咗邊個叫陳同佳啦，可能遲啲。咁咧就呢個嚇修例事件啊，當時就本來政府話引入呢個逃犯條例就要一讀二讀噶。咁啊，二讀嘅階段咧，被感覺有點即係鑑粗嚟咧，就引發咧好多嘅啊風波啦，你叫做啊。咁但係點解而家咧又話咦即刻可以登憲報咧咁樣？咁其實內裏原因好簡單嘅啫。咁就係好多時啲法例本身咧，經過立會啊立咗法之後咧，裏面都有一啲地方咧，賦予咗譬如嗰個 director 個處長又好，局長又好咧，有啲權力嘅。咁有啲細嘅地方咧，譬如係嗰個附表啊，上面本來有40几种病嘅，咁加一種落去咧，佢就可以即係都要通知翻立會嘅，咁出一張乜嘢立會嗰啲咁嘅研發文件咧，咁啊可以修訂噶啦。咁又或者咧，系我哋知道咧 ，ordinance 就係個條例啦。咁但係佢之下咧，有啲係附屬法例噶嘛。咁有個 regulation 係個規例嘅。咁啊，呢啲啊乜獎乜獎咧，都可以快速咧，就係去修訂呢啲咁嘅規例。咁相信而家佢哋嘅做法就係話喺個附表裏邊咧，加翻一個病菌啊、病毒啊，或者啲名稱咧落去咧，就可以係增加個權力。不過諗翻轉頭，其實都搞咗咁多十年，我哋要抵擋呢啲咁嘅咁大規模有殺傷力嘅病咧，條例其實可以再有彈性啲噶，因為相對嚟講咧，有時候譬如我哋參考一下啲咁嘅所謂精神病條例啊、精神健康條例，好多時就只需要兩個特別資格嘅精神科醫生咧，咁佢哋覺得某人咧係即係有問題咧，佢就應該簽紙咧去做嘅。同樣地，呢條例咧，其實佢裏面有個 health officer 咧，即係嗰啲個健康主任啊，唔好諗住佢係主任喎。咁其實咧，佢 都 係 醫生嚟嘅， 顧之然咧，就起碼係醫生啦。咁就係佢亦都可以係啊處長啊、局長呢啲啊，或者咧咁，總之佢哋有呢個身份嚇、啊，認為合理，你又懷疑嗰個人係有呢啲咁嘅病咧，個權力可能咧仲大過啲執法者。執法者係48小時嘅啫。佢哋啊，直至到個人咧係冇咗啲病徵為止啊，可以將佢啊隔離啊，遭受檢驗啊咁樣。咁當然啦，如果檢驗嘅時候咧，就除非必要咧，就唔可以有啲即係破壞性啊、入侵性嘅治療啦。係就唔同啲女士咧，為咗靚咧，就入唔入侵？ 打針啊，最好入侵啦。 咁所以咧，就其實再係預見就係、是、啊，其實可唔可以再整得彈性啲咧，就唔使變咗有個病人走咗，好危險噶嘛。嗱，講到地震影響嚇啲、事件，唔知道有冇震動到啲政治問題咧嚇、 我諗就冇乜啦。 咁啱得咁巧咧嚇，中聯辦啊，黃志文咧主任咧由嚟離開香港咧，就唔可以咧係同我哋同舟共濟咧，係對抗呢啲新嘅病毒。阿呢雲走嘅時候，應該特首肯十八相送啦，系嘛？握下手都唔怕啦。 喂，而家呢啲时势握手咧，真系要彻底洗手同埋消毒先、啊。 要嘅，讲三次系嘛？洗手、洗手、洗手。咁但系咧，就原来喺本行啊，呢个法律行业里边咧，有个传统规矩就系大律师之间咧又唔准握手。 有冇原因嘅咧？ 好似话既然大家都系去到咧，系对簿公堂咧， 就唔好俾人觉得佢哋自己咧，唔知会唔会系私相授受咁话。咁、但系话时话，我哋喺个庭里边咧，又唔系同对方咧系互相喺度诋毁嘅，仲要咧系称呼对方做吓有学养啊、有学识嘅朋友啊，my learned friend 啊咁样，咁又唔怕啲当事人问下，喂，点解你仲同佢 friend？ 仲话你哋 friend 有冇搞错？ 呢啲真系要研究一下啲法律史，啱啦。黄志文翻去好似话委派咗佢做党史研究，呢啲都可能系香港历史一部分吓，亦都可能系有关嘅。嗱，今次咧就黄主任咧，可能真系运气唔好啦。咁啱咧，香港有咗咁多嘅风波事件啦。不过咧，建制派嗰边咧都有啲新嘅所谓 idea 咁諗出嚟喎。 有咩 idea？ 佢話：咁多案件咧，就應該增聘多啲咧司法啊檢控嘅人手， 嗯哼， 啊去處理咧而家咁多呢啲咁嘅嚇誒動亂啊，定係以暴制亂定乜嘢嘅案件啦、 啊。嗯，咁都合理嘅。 啊，咁但係咧，亦都可能擔心咧，就法庭唔夠時間去處理啊。 嗯， 建議咗一種24小時嘅法庭喎、 啊。哇，唔係嘛？ 去睇古裝片咧嚇、啊，就有夜審國懷啊， 包公。夜媽媽擊鼓鳴冤都照要開堂啊，要升堂啊。 係喎，審烏盤嗰啲好似話唔見得光啊嘛，因為即係會出唔到嚟啊。 要夜媽媽先可以開審啊。 咁香港咧，過往咧。夜晚開審咧都唔係冇嘅，試過一段時間咧就係嗰啲叫勞資審裁處啊、 嗯， 好似話案件多到咧搞唔掂咧，就要開啲夜庭。 夜成點先？ 夜極都唔會24小時。 係咯，我諗24小時係即係半夜咁樣凌晨時分嚟嘅喎。 你估做電台咩？夜晚都係播下歌啫。 我哋就24小時廣播噶啦，真係、啊。 不過另一方面咧，即係從生意角度着想。想下想下，喂呢、這个吓、啊、意见啊，虽然新颖，其实值得推广嘅、哦。 唔系嘛？ 一日有三更、哦，一日如果真系接到三更嘢，咪搵三日嘅钱。 好辛苦啫。 诶、哎，呢、這个搵食吓、啊，真系花无百日红，有机会搵就搵啦吓。好、啊、多行业都追更噶，纪律部队又有，唔争在法庭啦吓、啊嗯。不过法官就唔知点搞啦。 嗯， 系咪真系？同一個法官做完早更，啊，成個禮拜做早，下個禮拜一齊做下晝， 即係翻 shift 咁係嘛？ 呢個司法部未試過，可能要問問建制派點樣安排實行先好啦。 唉，不過恐怕如果真係要咁樣實行咧，佢哋都要諗下咧有冇啲相關嘅醫療措施啊。加上你知啦，捱一捱得咁多，有時咧補下身都要噶嘛。 哎呀，唔淨止啊，有時候咧行出法庭咧，飲杯茶食個包咧。而家越嚟越少法院咧，里边有呢啲吓饮食嘅地方啊， 嗯、 即系执下小一间吓、啊，要行到咩叫武雷宫咁远啊，先至咧有啖茶饮下、 嗯。 如果真系开通宵法庭嘅话，呢度需要诶有啲改善啊。 嗯，希望咧，如果真系嘅话咧，又可以救下相应嘅一啲诶、平时生意好惨淡嘅铺头啦。 食物车系嘛，开一架喺法庭门口、 啊、都有得做咁、啊。 都唔系话可能审一百几廿人。咦，个收入都唔差喎。 系啊，咁啊，即管俾我哋突发奇想下先啦。 谂系咁谂啦，讲下啫。 系咯、 啊。当然我哋希望咧，就呢啲所谓暴乱嘅事件咧，就最好快啲结束啦。 嗯。 啊，唔好需要咧法庭咧咁辛苦啦。 系啦、啊，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唔该晒大壮咪同埋 Barbie 啊！出边啊18度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嘅中级度水平啊！吓，咁啊，而家先听咧7:30钟嘅新闻简报，仲有就系交通消息。啊，转头翻嚟二台继续嘅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今日开始派发表格俾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学生，以申请2500元学生津贴，预计可以喺收到申请之后嘅大约6个星期开始逐步发放津贴。财政司司长去年8月公布推出191亿元纾困措施，当中建议在2019-2020的学年为有关学生提供一次过的学生津贴。有关津贴将会由2020-2021学年起恒常化。教育局发言人说，有关的津贴不设资产审查，学校今日起可以领取申请表，家长填妥之后由学校核实学生的身份，同埋在2月14号或者之前交回教育局，现阶段申请人无需提交其他的文件。 一批市民昨晚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外悼念两个月前在停车场高处堕下不治的科大学生周子乐。之后有人在附近堵路，防暴警察到场，一度施放胡椒喷剂，并制服至少两人，其中一人是区议员李家瑞的议员助理。昨晚近十点，有黑衣人将垃圾桶和旧家私等搬出尚德商场十字路口堵路，防暴警察到场清理，人群散去。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有人到广明苑对开掘砖，并再次堵路，防暴警察举起蓝旗和黑旗，至少四名怀疑便衣警员制服一名男子，防暴警察增援和驱散，再制服一人。大批围观市民指骂警员，有警员向人群施放胡椒喷剂，并以强光照向记者镜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有美国人在伊朗对美军驻伊拉克基地进行的导弹袭击行动中丧生，重申只要他一日在位，就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会向伊朗实施额外的制裁，直至德克兰当局改变立场。特朗普说，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是最好的威慑力量，美国亦都拥有强大的军队和装备，但并不意味需要使用。伊朗亦都似乎有收手迹象，认为对有关各方和全世界都是好事。特朗普呼吁欧洲、中国和俄罗斯退出核协议，又要求北约更积极介入中东事务，重申伊朗必须放弃核野心，并结束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希望伊朗拥有伟大的未来。美国准备和寻求和平的人一起拥抱和平。弃保潜逃到黎巴嫩的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召开记者会，批评日本对他的指控并不真实，并同日产串谋拉他落马，他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捕。郭恩批评日本司法制度违反人权，他不相信会得到公正审判。潜逃是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但没有透露是怎样前往黎巴嫩。东京检察官指责郭恩对日本司法制度的批评是单方面和不可接受，认为他完全无视日本法律和所作所为，又强调没有与日产串通。法务大臣森雅子强调，如果郭恩是清白，就应该在法院证明自己无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咧，对开第四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有待消散嘅，都长嘅，排到接近去到运头塘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第四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运头塘村。有关封路方面，石硖尾大坑东道的水务急修已经完成，去南山村方向近于窝仔街全线解封。另外葵涌的葵福路水管紧急维修亦都是完成了，现在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中快线解封，就是葵涌的葵福路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现在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基路的中快线解封。不过咧，渣华道仍然系有爆水管嘅，去筲箕湾方向介乎电厂街同埋北角道一段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渣华道有爆水管，去筲箕湾方向啦，电厂街至到北角道一段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 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 感化是感的。 如果一个控罪成立了，会是拿报告的，看下他需要是接受什么的刑罚，其中一样就是感化报告。 戏曲入边咧玩伴奏咧，份剧本啊曲本真系冇乜几多粒音嘅，写个歌名就要识弹噶咯。 一锤锣鼓制作嘅戏曲轻音乐，除咗介绍下戏曲音乐嘅特色，仲会带俾大家一场小型嘅电台音乐会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系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有冇谂过平时你掉咗嘅纸循环再造，最后去咗边呢？今个星期改朝换代，请嚟香港首间回收纸包饮品盒浆厂嘅创办人叶文琪 Harold。 我哋而家系用紧回收翻嚟嘅废纸去做厕纸。当初我哋点解要做呢个厕纸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废纸冇出路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至十点 ，Vincent 梁学希 Jerry 改朝换代。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陪住你哋嘅咧有白元浩同埋阿欧喺度嘅，早晨，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咯，今日讲下咧，一样我同你细个都有着过咧，但系近期咧验出有问题嘅嘢，就系咧上体育堂嘅时候咧必着噶啦，三个字俗称白饭鱼嘅布鞋。 哦，有啊，有啊，肯定有。 我哋细个好中意着白饭鱼噶嘛，唔好话好中意着啦，因为大抵所有僆仔都系着白饭鱼翻学嘅。咁对于我哋嗰一代成长嚟讲咧，白饭鱼有好多唔同嘅集体回忆啦。譬如咧，你会搽一啲白饭鱼嘅鞋油，令到只鞋可以白雪雪一啲啦。咁、无论 啊，我冇其实 系踢波啦、打波啦、打羽毛球啦，基本上都系呢一对鞋嘅。 我反而咧，我承认咧。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呢着白饭鱼我不是说特别爱锡它、因为它的价钱呢 不算太贵 它真的是真的不贵的。而且你即是污糟了 我真係就咁劈落水嗰度係咁洗，洗完之後佢又好快脆咧，又乾，所以我唔會話特別鏡石佢。如果你話踢波啊嗰啲咧，咪就咁兜嘢就劈落去啦，冇話特別錫住佢要乾淨啊咁樣。 係，我記得嗰陣時都係好，即係踢波，我覺得舒服啲添喎，踢波 係嘛？ 係啊，舒服過波撥喎。細個嘅時候 feel 到係啊，細個係會咁覺得， 因為貼啲啊嘛，貼個波多啲啊嘛。我哋細個啲波撥咧又重啦，跟住咧係可以保護只腳係強啲嘅個強度，但你細個梗係唔錫腳噶嘛。最緊要就係自己同個波嘅感應啊，即係黐腳啲啦。覺得如果你有踢開波嘅話，咁咧 而家唔得啦，而家錫腳噶啦，而家 最緊要保護隻腳係嘛？ 係啊， 所有嘢都要唔好受傷啊，唔好拉親啊，唔好整親，又話拉親咩韌帶，又有十字韌帶， 唔受傷先有得繼續玩啊嘛，係咪先？ 喂，點解今日要攞白飯魚出嚟講咧？嗱，話說咧，內地啊市場監管局咧最近就抽查咧一啲鞋類品質，咁啊發現咧有15批次咧都係唔合格嘅，其中咧包括上海嘅知名鞋廠啊，就係、是、呢個回力啊。回力球鞋嘅童装鞋啊，被验出咧可以引致咧儿童啊性早熟嘅呢个咧塑化剂啊 PAES 啦，简称咁样，咁所以咧佢哋成批咧都已经被叫做销毁咗噶啦啊，咁啊国家市场监察总局嘅官网就通报啦，咁系咧上个月嘅31日啊。哇！大除夕嗰日先嚟 check 嘢，你又点估得到？即系2019年嘅12月31日 check 一 check 你嘅企业先。喂，发现咧呢、這个头先讲嗰间啦，回力嘅厂商嘅球鞋咧就不合格嘅发现率咧有 16.7% 吓，咁啊入边咧除咗有话令到啲细路仔会引致性早熟嘅一啲塑化剂啦，仲有咧。重金属啦，同埋咧，一啲你都估唔到嘅元素喺呢一对咧简单嘅白饭鱼嗰度、啊。你以为白饭鱼咁一对胶鞋啫，不过布鞋添啊，个底系胶嘅，个面系布嘅，有着过你都知道。不过原来入边有咁多咧，都叫做令到人对人有影响嘅叫做一啲物质喺入面嘅喎，咁、样。咁如果咧你系赤脚穿着嘅话咧，影响就较大。 嗯，因为直接嗨到啲物料啊嘛。 即系如果你着白饭鱼咧，唔着物嘅话咧，就仲麻烦一啲。 系， 我相信好多人着白饭鱼都系唔着物嘅。我哋成长嗰一代。 我有， 你有着物系咪？我哋如果 呢方面有啲洁癖， 如果翻学着白饭鱼就会着物咯。 但白饭鱼戒脚噶，你唔讲咩？如果唔着物， 唔系喎。嗰时有住个屋苑啦，咁嗰啲屋苑咧，嗰啲僆仔落街踢波，个个都系就咁着只白饭鱼，乜都唔着咁就踢噶咯。咁呢个都系一个经典街童嘅造型嚟嘅，着白饭鱼唔着物咁先型啊吓，可能觉得。但系依家咧就一啲都唔型啦。咁啊，因为验出嘅。這個叫做咧頭先講嗰個物料嘅 PAES 啊，即係塑化劑咧，係被世界衛生組織啊，即係 WHO 啦，認定為咧呢個環境荷爾蒙嚟嘅，可以通過咧 環境荷爾蒙 係啦，可以通過咧呼吸道啦、消化道啦、皮膚呢啲途徑咧進入人體啊，能夠咧干擾人體嘅內分泌系統嘅，咁啊導致咧男童咧會有女性化或者咧兒童性早熟呢啲問題嘅。 哇， 係啊，咁即係可能 白飯魚啫，都搞到咁麻煩啊。 係噶，所以國家先要有呢個監管局，跟住再抽起佢成批球鞋啫嘛、啊。因為佢哋主力都係做鞋俾細路仔啊。呢、這個白飯魚， 其實佢哋用啲 咁大家都知道啦， 白飯魚都可以做，你用啲好啲嘅物料做咯。 係啊，同埋你都諗到係細路仔先會多啲著布鞋㗎啦、啊。你人大咗，你唔會無啦啦買對白飯魚嚟著㗎嘛。你頭先好似你都識得講啦、啊，你去踢波你都唔著白飯魚，你會買對波撥啦，因為保護自己緊要啊嘛。隨住自己身份地位啊，以至收入上升咗，你就覺得喂嗰啲鞋就少著為妙啦。咁原來係真嘅。 我唯一一對白飯魚咧，而家都仲。好耐先着一次咧， 即系 几时会着咧？ 就是落雨大眾想跑步。 哦， 咁你嗱，你平時嗰對波鞋或者跑步鞋咧， 係 落雨你又覺得又要等佢乾啊麻煩啊嘛。咁、有陣時個心引起又想跑下咁樣咧， 咁就可能 咁 咪 就白飯魚啦， 白飯魚啦。咁大家 偷著 係啦，買嘅時候咧都要認清牌子咧，同埋著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即係要著翻襪啦嚇。咁啊亦都有講啦，報道亦都有講啦，白飯魚咧除咗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咧，其實喺內地咧都好盛行嘅。咁啊～香港咧喺六七十年代咧學童嘅集體回憶嚟噶嚇，至於咧本地嘅硬地足球場咧嘅老波骨嘅最愛嚟嘅咁樣， 係啊， 咁即係啊，你今次今日如果去到啲硬地足球場啦，麥花臣咁樣，你見到啲叔叔伯伯咧喺度踢波嘅時候咧，你都見到佢哋好多時都堅持仲係著緊白飯魚嘅， 好嘢，佢哋唔會咬柴嘅。 可能真係好著啲咧，對於硬地足球場嚟講，咁草地一定要著釘潑啦，咁冇得著白飯魚啊，咁啊硬地場有陣時都仲見到啲叔叔伯伯著下呢啲白飯魚，幾得意嘅。我記得咧嗰陣時體育堂咧著白飯魚咧，大家咧物價唔係咁豐裕啊嘛，即係你冇得買嗰啲三間同埋踢踢嗰啲鞋好貴啊嘛，齋愛嚟踢波，咁咧你就喺嗰個白飯魚嗰度咧就畫一啲圖案， 嗯。 即系画翻个剔啊， 我有 画翻三间啊，画翻唔系无论任何嗰啲运动品牌啦，或者马咁样喺度跑紧嗰只马咁样，你有冇画过啊？ 我有， 有几得意啊！ 我只白饭鱼咧，或者系蜻蜓喺度。 我有个我哋都系读男校啦，有啲男同学啲美术能力强啲噶嘛，好中意画画上任何堂都喺度畫畫， 我直頭咧有上過以前一堂美術堂 art 堂咧， 教你畫白飯魚啊， 係啦， 喂你嗰啲實用啲， 就係點樣可以即係買對白飯魚，仲係唔可以買有鞋帶嗰只喎， 係 係啦，咁嗰即係冇鞋帶嗰只橡筋嗰只咧，咁你個面帶嘛， 係 畫乜都得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你話 art 叻嗰啲，咁佢哋梗係可以有埋鞋帶款啦， 係啊，不過畫白飯魚咧，對於我嚟講最深嗰個回憶係咁，畫咗對白飯魚啦，好靚啦。跟住咧，你就會買波襪噶嘛？咁你因為踢波啦，咁對波襪都幾貴喎。舊時細個都成90對，咁啊著啦，著嚟打波踢波啦。跟住咧，突然間落雨，哇！嗰啲墨水咧滲咗落去只波襪嗰度咧，跟住咧只波襪咧要報銷或者會污糟糟咁。 其實你只波襪仲貴過對白飯魚。 係啊，真係傻仔啊！ 買到三對白飯魚，話俾你聽啊！ 之後你知唔知我學識咗咩？ 咩啊？ 我著黑色波襪。咁你唔惊渗漏咯？ 咁你嗰啲唔惊渗漏？哦，好啊，好啊。 昨天公鹅回信，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现实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 一首的作品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8%， 来到早上的7:53。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朝先讲下关于钱事的嘢俾大家听下先。咁嘅球员的身价咧，通常都会系啦。转会市场最轰动的消息来的，咁球员的身价的权威机构瑞士足球天文台 CIES， 咁 update 咗球员的身价排行榜，知唔知全世界最贵的球员咧系边一位呢？ 球员啊，最贵啊？咦，好像不是 C 朗喎，而家 系啊，因为 C 朗去咗踢早记， 系咯， 又自己想平啲 英超嘅，应该系嘛？ 唔系，系法甲嘅， 法甲啊， 系啦，系法甲嘅豪门啊， 尼玛， 圣日耳门嘅麦巴比， 哦，麦巴比，哎呀， 2652亿欧元， 嗯， 再讲多次，2652亿。欧元第二位咧系曼城嘅史达灵，第三位咧就系利物浦嘅麦罕默德沙拿。其实去到沙拿已经争好远嘅， 嗯， 因为麦巴比系2652亿啊嘛，沙拿第三位咧都系1700亿到嘅，1700亿争好远，系亿，唔系一蚊， 系啊，亿嗰个系， 你争一个数字都系争一亿嘅，所以都几夸下吓。咁第四位咧去翻德甲方面，多蒙特嘅查顿新祖啦，第五位就系沙迪奥文尼啦，都系利记嘅球员啦。跟住第六位咧，虾仔哈利简尼啊，1500亿嘅欧元咧。第七就去到，喂，估唔到佢都几贵，曼联啦吓，拉舒福特啊，1343亿欧元。咁第九位就系巴塞嘅基沙文啦，世界贵价球员前十名之中咧，英超嘅球星咧系占最多嘅啊，佔咗當中嘅五個人啦。除咗史達靈同埋沙拿，仲有咧沙迪奧文尼啦、哈利簡尼啦，同埋拉舒福特啊。主球王美斯咧，畢竟咧年紀有翻咁上下啦，退居去到第八位，但係咧身價仍然咧被評為1.255亿歐元嘅。C 朗咧雖然喺祖雲達斯咧越踢越有啊，但係咧身價咧就不足咧1亿欧元已经跌出咗前20名嘅位置， 系啊， 即系20位都不保。 佢虽然跌，即系跌离开咗呢个20位啦，但我觉得咧，佢而家呢个时候咧，佢真系喺度净系踢紧波，佢做紧嘢就好专心咁踢紧波。 系咁啊，真系好多关于身价，除咗场内嘅一啲效应咧，仲有一啲场外嘅效应啦，譬如即系卖波衫啦，点样帮球会赚钱啦，以至。在个转会市场，佢仲值唔值嗰钱咧？其实咧， 咩叫交易，咩叫一个 trade 咧？就係、是、有人俾个价出嚟，有人又肯用呢个价去买啊嘛。咁譬如你 C 朗，哇，真係一个好有名嘅球员，佢今次咁提出一个好高价嘅叫做价格出嚟，有冇球会肯要咧？咁嗰个价格就直接令到或者影响得到嗰个身价咯，就唔系话佢踢波嘅技巧或者高唔高超，嗱嗰啲咧就球王奖啊、金球奖啊嗰啲就可以去评定啦。咁但系身价呢样嘢咧就系、是、关于价值嘅，咁价值咧有牵涉投资啊。 麦巴比啊真系好年轻嘅而家。 系啊，咁喂，即系你有排踢啊麦巴比，如果唔伤啊，如果唔伤啊，好啦，咁啊转个角度睇埋咧 U23 嘅亚洲杯啦，咁琴日都有阿小白都有讲呢个日本新星咧食野亮太郎啦，咁啊今日就会亮相噶啦，咁啊对沙地阿拉伯啦，琴日咧两场啊 U23 嘅亚洲杯啦，咁啊伊拉克咧就对澳洲啊打和啊吓1-1，咁啊泰国就赢波嘅，咁啊赢得几多下添啊吓，咁今日两场比赛咧，日本对沙地阿拉伯，至于咧南韩方面咧就对中国嘅，咁啊想睇嘅朋友仔咧就可以报实电视啦，6:00到开波， 系啦，咁啊睇下食野亮太郎啦，今次系食唔食到沙啦吓， 应该都有机会嘅， 有机嘅系啦。咁啊都提大家啦，咁啊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啊，今日朝头早咧就会展开4日嘅赛事啦。13名香港嘅运动员咧，咁啊将会喺粉岭香港高尔夫球场咧嗰度就做最后嘅备战啦。咁啊另外17岁嘅杨晓威啊，咁啊以今届最年轻嘅身份咧，哇，去到参加呢一个嘅比赛，咁啊值得咧就大家留意住噶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是、都要望一望咧就系、是、有关于咧就系、是、嗱，咁啊今年啊奥运年啦，冲击奥运好紧要嘅。咁啊拳击咧早喺1904年啊就喺第三届嘅美国路易斯啊奥运就已经开始啦。除咗1912年啊圣德哥尔摩嘅奥运会之外啦，咁啊因为啊瑞典国家咧法律禁止啊拳击而取消之外，之后都未中断过嘅。咁啊每一届咧都有啊每一个唔同嘅地方嘅外围赛啦。嗱，中国近几届咧都有主办亚洲以及咧就大洋洲区嘅资格赛嘅。咁啊只系二月份啊喺武汉咧就举行嘅东京奥运资格赛咧就未能够如期咧就上演啦。好啦，嗱今年啊东京奥运咧就总共设有13面嘅金牌，包括咧就8面啊嚟自男子组啦。咁啊另外咧就见到中国已经唔系第一次咧举办呢个资格赛，头先讲过啦，上一届嘅里约奥运啊亚太区嘅资格赛咧就喺河北省嗰度咧就举行嘅。2012年啦，咁啊伦敦奥运啊亚太区咧就分开咗两区进行资格赛咧，就由哈萨克嘅阿斯塔纳主办嘅，中国贵州咧就主办呢个世界组嘅比赛。2008奥运嘅时间咧都有噶，咁啊今年咧啊睇下咧我哋香港嘅曹星宇啦吓，咁啊神奇小子曹星宇啊，冲击呢一个嘅东京奥运啊，可以话一波三折。今日继上年5月啊，解决咗即系国际拳击嘅一个嘅乱象以及管理嘅问题之后啦，终于获得咧就国际奥委会开绿灯啦。咁啊，获继续嘅成为奥运嘅项目。咁啊，6月啊，定出咧就今年5站世界各州嘅资格赛地点。点知啊，2月初嘅亚洲同埋大洋洲嘅冬奥资格赛举办地点咧，就系而家爆发紧疫症嘅武汉。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延期啊，定系改地点啊？所以话一波三折咧，唔系曹星如自己嘅问题啊，系嗰啲资格赛啊、场地啊嘅问题啊。咁啊，我哋当然啊，希望即系撑香港嘅选手啦。不过咧，就场地方面咧，就睇下配唔配合得到啦。咁啊，如果临时咧要改唔同地方咧，又希望啊对选手嘅影响咧就唔好太大，咁啊最好啦。好啦，而家先听听咧就系8:0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转头再见。 176人全部罹难，死者大部分都是伊朗和加拿大人。空难发生在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之际，德克兰当局说不会将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交给波音或者是美国人调查。波音说正是和乌克兰国际航空保持联系，并准备提供一切所需协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各方全面配合调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都表明会推动彻底调查事件。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原本说相信坠机是由于机件故障引起，不涉及恐怖主义，但后来撤回有关字眼，表示要由官方机构公布资讯。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呼吁不要揣测空难的原因。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7， 日元 109.1， 瑞士法郎 0.974， 澳元 0.687， 加元 1.303， 新西兰元 0.666， 人民币 6.948，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11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580 点，升3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91美元，卖出1,557.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码头啦，个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出翻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嘅太和路噶。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大埔滘码头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圣若瑟小学一段就比较车多，窝打老道近住律伦街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车多；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我是一台的叶蕴仪。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是他要好热爱音乐，好享受和欣赏音乐。 我是二台的曾志豪，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好像一个烫斗那样，他可以烫平你身心的伤痕。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激光舞台独特电音，欢迎来到 Pet Shop Boys 的私人地带。电视节目 Pet Shop Boys 私人地带演唱会，听尽这对英国乐坛殿堂级二人组在伦敦皇家歌剧院演绎一首首大热金曲。Pet Shop Boys 私人地带演唱会，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卓玲，依家就读香港中文大学体育运动科学系一年级，亦都是长跑运动员嚟嘅。咁好荣幸就喺2018-2019年嘅 D1 田径学界嘅1000米同埋越野学界咧都赢得第一名嘅，亦都喺2019年嘅7月喺澳洲黄金海岸破咗香港半马青年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我芭比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成朝早都好开心啦，希望大家都系咁啦吓。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鹏仔。 好，时间嚟到啦，星期四嘅朝早啦，8:11啦喎吓，咁啊。答易过啲啲添啦，希望你都能够系啊赶到啊翻到工啊赶到翻学啦吓，仲使唔使翻学啦？ 妖。 啊，未放呢个寒假，即系 未有咁快， 未有咁快，我系嗬，都仲有可能两个礼拜到啊。过年啦吓， 你啱啱放完圣诞假，边有咁快又放？ 唔系因为太近啦， 不过都系近嘅。 新年 其实都会提早几日啦，有好多学校都系提早成个礼拜开始又放新年假，所以你都啱嘅。 系咪啊？ 嗯， 即系如果系提早放假，可能去到年29到嗰啲嗰个礼拜都应该开始。即系20-0号、23号嗰个礼拜咧， 有啲学校系咧，直情咧系20号、21号咧已经有啲 party 咯。然之后朝头早开始放， 新年都开 party。 系啊， 咁高兴，我以为圣诞假先开 party 嘅啫。 系啊，真系有，我女学校都有。 系咪又使唔使做啲咩农历新年嘅装扮咧？ 装扮啊，我谂到时啲家长应该都会帮佢哋扮嘅。 又扮， 唔知到时扮咩？唔知到时兴咩？ 系即系唔知兴咩？呢排好似静啲吓。 系啦， 好啦，咁我哋睇下今日嘅天气好过啦。好似冻翻啲，真系朝早。 系啊，嗱，不过咧，今日咧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啊，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会转凉。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19度啊，相对湿度咧79%嘅。啊，依家19度啊，寻日咧就好鬼热啦， 系咯，好晒 嘅时间吓。咁我哋啊真系果然咧，二台嘅上上。下下嘅同事咧，就喺呢个林村咧，都完成咗我哋嘅二台贺岁片啦，真系热得不得了啊！真系热到，哇！喺仲好好太阳咁啊，真系即系又多谢个。天气啦，配合翻我哋嘅拍摄。如果唔系咧，喺户外拍摄咧，即系最惹气咧，就系遇上咧，即系雨天嘅话咧，即系唔知点样应付好嘅。咁嚟紧好快啦，喺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前咧，大家可以咧有机会咧就欣赏到啦吓，或者俾个面啦，睇下我哋呢一条嘅贺岁片啦。到时再话俾大家听，喺边度有得睇咧？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星期四咧，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啦，请嚟嘅嘉宾就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冇错，彭仔 ，Bobby， 早晨， 欢迎 大家收听晨光财经解说，要读得啱先得噶嘛， 真系多咗好多主持风格嘅感觉啊！ 系啊，但系我好惊咧，大家好中意将啲字咧长咧，将佢缩龙成串咧，变咗。神机听先，神光财经就变成神经 啦。 真係有時啲嘢呢真係唔好縮得太短啦。縮太短呢個意思呢就真係可能會有所變化囉。 咁我哋睇下呢尋日嘅港股嘅表現又如何呢都有縮喎，縮咗啲呀。個指數呢最後呢就收報呢就真係縮咗呢係200多點。咁啊，而家咧就尋日嘅市咧就收報係28,087點嘅，主板成交咧都叫做接近係1000億嘅啦，嚇966億元嘅。睇呢一個嘅恆指嘅走勢咧，點樣睇個後市咧 ，Dicky？ 係。但係頭先彭生用個縮字嚟用得幾好 嘅，縮咗啲， 就真係嗰、那個跌幅真係縮咗好多噶啦，算係。咁、不過本來咧就點解會跌咁多咧？一開尋日就跌咗應聲而下嘅，亦都係接近都全係低位嘅，因為即係美伊嘅局勢好緊張啦。咁大家都好擔心，即係咦伊朗反擊喎、咁反擊之後美國會唔會再反擊咧？咁啊即係打得成仗噶咯噃。咁呢個就令到市場好擔憂啦。咁啊，隔晚即係再之前一日啦，油價、金價、避險嗰啲工具啊、日元啊，哇，波動指數全部就應聲而上啦。不過咧，又真係有啲即係意外吊軌。尋日咧，好似咧就真係所有嘢咧又咧即係出現咗一個逆轉喎。因為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啦，發表全國嘅講話啦。嗱，好簡單，大家有個咁樣嘅分析啦，就係話覺得佢呢個講話咧係嘗試想淡化呢件事。嗱，不過咁啊，有陣時真係即係因實嘅商人做咗美國總統之後咧，就真係佢講嘅嘢係咪可以信得曬先？即係以往嗱，我哋同佢交手好多啦，即係喺中美貿易戰裏邊，即係佢呢一時就話哇，即係放軟手腳，下一時咧就即係加你關税。嗱，不過今次咧佢嘅言論無論如何點都好，都係想告诉大家听美国不是想打仗的。咁所以呢亦都见到啦，无论油价金价亦都呢即係随即呢就应声而下。亦都成日输出国组织呢都讲到明，哎唔使驚，我哋会保持到石油供应稳定嘅。咁嗱咁讲一讲呢，油价呢就已经回返落嚟。不过都要注意，就始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伊朗会唔会真係采取报复啊的措施呢，喂真是一句讲晒，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真是封咗，咁真是油价一定飙升的，因为啲油出唔到嚟。所以呢我觉得而家是有变数的，但是如果你话纯粹讲今日咁 ,ok, 咁美股都挨近新高，咁港股亦都尋日跌完呢，今日又会弹返啲，但呢又唔好寄望弹太多，因为即係人哋跌嘅时候是驚打仗，咁我哋而家唔驚啦。咁但係尋日跌呢唔係淨係驚即係所谓嘅即係美伊嘅冲突，亦都係有少少 A 股腳仔軟軟嘅兩個因素。咁所以今日如果你話即係彈 OK 都應該有機會嘅，咁我睇返 ADR 都浪返住喺度，咁但係唔好諗住太多囉，少少地都會有嘅。 好啦，咁既然睇返我哋港股嘅時候呢，亦都睇下我哋香港嘅投資市場一啲嘅消息啦。因為呢就見到有一個消息呢，就話港交所公布呢佢旗下為場外衍生產品交易提供結算服務嘅嗰間公司叫香港場外結算公司，就獲得呢日本金融廳呢就發出一個牌照。咁做咩呢？就話呢認可佢係海外衍生產品嘅結算機構。咁其實呢一个消息对于只是港交所重要，定系成个本地的投资市场都重要呢？ 我想呢个对于港交所都是简单啲讲，就做多份生意啦。事实上就讲到场内的结算，以至到场外的交易呢，我都相信香港都是真系其中一个全世界交易所做得最好。因为很多时候呢在其他地方呢，咁啊譬如话讲緊好似当美国啦，美国嘅期货市场呢就唔系即系好似香港咁系喺所谓嘅场内嘅，其实佢哋有即系特定嘅期货嘅交易所啦，就两个啦，系咪？即系美国都比较受欢迎嘅都。咁就即係香港交易所喺做呢方面係做得好嘅，咁所以你話即係其他啲海外嘅交易所或者係其他嘅即係話金融機構容許即係香港嘅即係提供呢個個結算服務，咁當然係正面啦，對於港交所嚟講。咁但係你話反映到啲咩呢？我諗亦都反映得到，其實即係我哋香港嘅即係金融市場，尤其是講緊金融服務業呢，個技術含量都好高囉。即係你諗下 即係而家呢一啲嘅技術係可以去到外國，都會用我哋 信任我哋， 都係值得鼓舞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你話對個香港股市當然就唔會有任何影響啦，即係唔會話咩刺激作用啦。 好，咁啊學多樣嘢添啊！咁啊就係呢一個嘅摩根士丹利咧，就啊尋日咧佢啊通過咧話推出一個咧新嘅指數系列嘅嗰個指數系列咧就固定收益因子指數又有一隻咧就係、是。ESG 咁样，详情咧，大家有兴趣嘅投资者咧，一定会去揾资料研究。只系想咧，同阿 Dicky 咧就听下你嘅分析，即系摩根士丹利推出呢一啲咁样嘅指数系列，嗰个作用系乜嘢咧？同埋即系有冇啲咩嘅重要性嘅咧？ 好。哦，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幾熱門嘅話題嚟嘅喎，即係講緊 ESG 啦，其實即係即係一個英文嘅又係縮， 又係縮埋 咁而家又講呢樣嘢，就講縮寫啦。咁啊 ，E 就係呢個環境啦，咁啊即係 environmental 啦，咁跟住S 咧就係 social。responsibility 咁就係呢個社會責任啦，同埋咧 G 就係 corporate governance 就係企業管治，簡單啲講就係圍繞住呢三樣嘢。一個乜嘢嘅邏輯咧？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切嘅話題，因為咧講緊嚟緊咧即將會舉行嘅亞洲金融論壇咧，亦都係香港一年一度一個城中大型嘅金融盛事啦，喺會展舉行㗎啦。咁今年就更加勁啦，會有啲即係好重量級嘅人馬耶倫據稱都會嚟香港啦嚇。即係呢個聯儲局前主席咁。當時呢其實之前呢就會有個即發布會嘅，咁亦都有一個即招待啲業界啊記者嘅朋友嘅一個發布會，咁我有出席到，咁佢哋都講話其實今年都會係圍繞呢件事呢樣嘢呢係作為一個大嘅投資主題，即簡單啲講嗱，過往呢即啲公司就係主要就係賺錢嘅啫，係咪盈利第一啦，咁但係即而家簡單啲講就放埋呢幾個元素，即賺錢嘅背後呢亦都要呢保護環境啊，有一定嘅社會責任啊， 講良心喎、 係啊，良心，係啊，良心企業又縮咗啦，即兩個字就簡單就解釋咗啦，咁所以呢就即呢個會係而家開始成為市場投資其中一個主流，亦都因為有一啲國家嘅譬如主權基金啊，礙於佢哋嘅即過去投資嘅一啲嘅即選項啊，佢哋又唔可以投資啲純粹係為咗賺錢嘅企業嘅。譬如我舉個例啦，譬如話好似煙草啊、酒類啊，又或者博彩啊，咁佢哋唔投資嘅。咁當然啦，呢、這個就係即個別嘅一啲基金佢哋嘅投資嘅目標啦。咁但係有咗呢三樣嘢之後咧，原來咧。實際上又不是說因為這樣而要犧牲投資回報的，即是說、投資這類型的公司呢仍然有可觀的回報、當然要跟大市的比較是跑贏還是跑輸就年年都要比不一定是有個答案在這裡，但不是一定差了的，所以現在就開始越來越多人說，即是指數編算機構就會製作一些這樣的指數呢，就令到投資者比較容易跟隨、可能呢接後就一定有些產品的了、又跟著呢就追蹤著這隻指數的一些基金又會應運而生，咁樣咁都係即係既有生意做，亦都有一個參考性咁、 有啲似咧，即係即係變咗你啊，俾咗呢個指數啊，呢一間嘅企業佢係屬於咧啊嗰、那個良心企業類，佢嘅指數高定低，咁有啲投資者可能就亦都會因為欣賞呢一方面而好，我就參與你嘅投資，支持你咧都未定咁樣。 哦，冇錯，彭仔，其實真係個，因為咧可能即係做咗呢啲。所謂 ESG 嘅企業咧，投資者或者係基金，佢願意用一個比較大啲嘅日價去買佢哋，因為佢覺得佢哋好嘛。咁所以啲同類股份，如果係做到呢三樣嘢咧，可能係會稱先啲，都唔出奇嘅喺未來嘅投資大環境。 係，另外又諗起有啲似近年，唔係近年啦，近月嗰啲顏色。经济圈，好似啲指数就系呢啲经济圈咁样啊。 系咁呢个我谂就更加宏观，更加大就就唔系政治， 系 直情系去到社会世界大同啊，即系环境保护、爱护地球咁样咯。个层次都几高啊，真心讲又 吓。OK， 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 Dicky， 咁我哋啊，明天星期五再同你通话。 Thank you， 彭仔。 OK， 唔该晒，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喺度同大家见面嘅吓。嗱，今年咧各地市场咧都存在住各样嘅挑战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可以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吴振荣先生 Johnson 咧， 同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嘅亚洲金融论坛。 Johnson 早晨， 早晨早晨，亚洲金融论坛 Asian Financial Forum ASF 咧，今年已经系咧嚟到第13届噶啦。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1月13日和14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嘅。咁今届嘅阵容咧就非常之鼎盛啦，有超过100位嘅演讲嘉宾，包括咧唔同国家嘅财金官员、国际嘅金融机构掌舵人啦、商界嘅领袖啦，仲有美国嘅前联储局主席耶伦博士，以及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阿巴希巴纳吉博士作为我哋嘅主题演讲嘉宾。今届主题咧就系重塑增长、创新、突破、共融。除咗环球经济议题之外咧，我哋今年咧仲会加入咗咧创新嘅元素，例如咧商贸及供应链融资、保险及风险管理、ESG 环境、社会同埋管治、慈善事业及义利并举、网络安全、初创及创业等。论坛呢就仲会设立唔同嘅环节，联系唔同嘅界别背景同埋理念嘅创业人士同埋投资者参加。 咁唔知今届嘅 AFF 呢有啲乜嘢嘅演讲嘉宾呢？ 咁第一日呢朝早呢就会举行呢个政策对话嘅环节，係有嚟自亚洲开发银行主席金立群啦、匈牙利嘅外交及贸易部长，以及嚟自爱尔兰、泰国、俄罗斯嘅几位财金部长同埋官员，去分享佢哋对环球经济衰退嘅相应政策嘅。同日嘅下昼呢将会有四场嘅专题讨论，议题分别涵盖环球贸易同埋供应链金融、亚洲资产及财富管理、ESG 同埋亚洲保险业与包容性增长。咁唔可以唔再提咧，就系两位重量级嘅主题演讲嘉宾耶伦博士同埋巴纳吉教授嘅。耶伦博士就系首位担任美国联储局主席嘅女性，佢咧就率先咧会喺第一日嘅午餐会上面咧就分享咧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同埋货币政策实施嘅见解，都会咧谈及环球嘅经济前景啦、中美贸易嘅形势等热门话题嘅。咁而巴纳吉教授咧就系、是、因为咧协助研究减轻全球贫困嘅创新实验方法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亦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巴纳吉教授将会在 AFF 的第二日专题午餐里面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人口是怎样在金融共融受惠的，以及他亦都会透过经济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去推动相关的金融改革。两位除了在午餐会发言之外，还分别会在同日的下午在论坛就另设对话的时段，其实机会就很难得的。另外在 AFF 的第二日亦都设有不同的专题工作坊，去探讨绿色金融、气候变化和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等的话题的。 其实 FinTech 近年的发展都非常之迅速，今年 AFF 是不是都有一些关于创新和科技的内容呢？ 冇错啦，金融、银行界同埋保险业咧，都好积极咁样拓展紧先艇。特别咧就喺金管局喺啱啱旧年咧，先后咧就发出咗八个嘅虚拟银行牌照，其实咧就系标志咗香港嘅新型银行 New Bank 时代嘅开始嘅。咁除咗咧继续设立金融科技专区之外咧，今年我哋咧仲新增咗 FinTech Hong Kong 初创专区，系汇聚咗咧超过60家嚟自咧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西班牙、泰国以及美国等地嘅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咁包括咧会有 AI 啦、区块链啦、保险科技啦、支付技术啦、监管科技啦，以至咧系理财科技等等嘅。同时咧，专家仲会喺创新对话 Inno Talks 环节里边咧，去探讨同业界息息相关嘅创新科技议题嘅。咁包括咧，大湾区金融科技啦、AI、网络安全同埋医疗创新服务等等 嘅。其实我知道咧，香港贸发局一直咧都好支持呢一个初创企业嘅。咁好似啱啱提到嘅 FinTech HK 初创专区咁啦，我都知道咧 ，AFF 亦都有联系初创啦、项目策划人同埋一啲潜在嘅伙伴等等嘅元素噶噃。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冇错。AFF 里面的 DealFlo 环球投资项目对接会和 InnoVenture 专区一直都是促进全球合作交流的重要环节。今年我们预计将会有大概5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项目，以及约200位的投资者参与 DealFlo， 涵盖了环境及能源、生产技术、环保科技、物联网、医疗科技、金融科技等的行业。我们将会按他们的业务兴趣安排一对一的对接会，促进投资商机。而 InnoVenture 專區呢就會為初創企業呢就搭建平台，聯繫國際投資者同埋潛在嘅合作夥伴嘅。屆時呢其他嘅 startup 亦都會介紹佢哋電子技術啦、醫療電子科技啦、AI 同埋智慧城市等項目嘅。專區繼續獲得嚟自亞洲各地嘅創投專家同埋合作夥伴嘅支持，親臨現場與初創企業會面，磋商吸引投資嘅機會。今年我哋更加新增一個特別嘅環節，俾初創公司家族辦公室等等去會見一啲香港嘅監管機構同埋相關嘅組織，咁令到一眾有意喺香港設立公司同埋投資嘅企業去了解香港嘅監管制度同埋營商環境嘅。 今年 AFF 嘅內容非常之豐富啊！咁各位記得留意貿發局嘅社交平台同埋會議手機應用程式，咁就可以知道 AFF 嘅精華內容啦。今日唔該曬你 ，Johnson，thank you，thank you。 想知道更多關於亞洲金融論壇2020。请即登上 hktdc.com。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批市民昨晚到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外悼念两个月前在停车场高处堕下不治的科大学生周志乐，之后有人在附近堵路，防暴警察到场，一度施放胡椒喷剂并制服至少两人，其中一人是区议员李家瑞的议员助理。昨晚近十点，有黑衣人将垃圾桶和旧家私等搬出去尚德商场的十字路口堵路，防暴警察到场清理，人群散去。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有人到广明苑对开掘砖并再次堵路，防暴警察举起蓝旗和黑旗，至少四名怀疑便衣警员制服一名男子，防暴警察增援和驱散，再制服一人。大批围观市民指骂警员，有警员向人群施放胡椒喷剂，并以强光照向记者镜头。教育局今日开始派发表格给中小学生和幼稚园学生，以申请2500元学生津贴，预计可以在收到申请之后的大约六个星期开始逐步发放津贴。财政司司长去年八月公布推出191亿元纾困措施，当中建议在2019-20学年为有关的学生提供一次过的学生津贴，有关津贴将会由2020-21学年起恒常化。教育局发言人说，有关的津贴不设资产审查，学校今日起可以领取申请表，家长填妥之后由学校核实学生身份，以及在2月14日或者之前交回教育局，现阶段申请人无需提交其他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有美国人在伊朗对美军驻伊拉克基地进行的导弹袭击行动中丧生，重申只要他一日在位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美国会向伊朗实施额外制裁，直至德克兰当局改变立场。特朗普说，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是最好的威慑力量，美国亦都拥有强大军队和装备，但并不意味需要使用。伊朗亦都似乎有收手迹象，认为对有关各方和全世界都是好事。特朗普呼吁欧洲、中国和俄罗斯退出核协议，又要求北约更加积极介入中东事务，重申伊朗必须放弃核野心，并结束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希望伊朗拥有伟大的未来，美国准备好和寻求和平的人一起拥抱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有宣布以军事行动回应伊朗攻击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声称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就是最好的威胁。分析认为，特朗普警告伊朗的同时，亦都传达不打算和伊朗开战的信号。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的报复行动故意避免造成美军伤亡，防止局势升级至失控的状况，亦都能够显示伊朗决心回应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被杀。伊拉克什叶派教士萨德尔说，由于伊朗和美国的言论都有所缓和，伊拉克面对的危机已经结束，呼吁民兵组织不要再发动袭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8， 日元 109.21， 瑞士法郎 0.974， 澳元是 0.688， 加元 1.304， 新西兰元 0.665， 人民币 6.948，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1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575 点，升3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31美元，卖出1,555.8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噶。咁太子道东去旺角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咁啱啱收到咧两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马窝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运头塘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马窝。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喺蝴蝶谷道噶。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路面情况在新界啦，清水湾道入返清水湾方向啦，近日大学道一带呢都是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青龙头一段慢车。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方向呢就挤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上水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尤其是扫管笏路和粉锦公路、青山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二台通识60秒。 2020年开展咗几日啦，大家喺写日子嘅时候，仲会唔会写错年份呢？新嘅一年，当你做日常文书工作，要写到日期年月日嘅时候，例如写支票或者签文件嘅时候，写年份就要特别留意。如果你只是揀写20去代表2020年，可能会被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因为20后面好容易被加入其他数字，例如在支票上加上18就会变成2018年， 如果二零后面写上二一，就会变成一张远期支票，而其他文件亦都有可能因为日期出错而失效。安全起见，今年写日子嘅时候，都系写翻全写二零二零年啦。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八点四十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加埋芭比同埋小白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哇，好耐咧就冇发现咧呢个本地中文报章嘅头版头条咧系以呢一个外国新闻嚟做系头条啊吓。先嚟睇下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呢一个美伊局势嘅。咁就讲到咧呢个伊朗啊二把手啊，即係第二号重要人物啦，阿苏莱曼尼呢就喺呢个伊拉克啊被美国轰杀五日之后呢，就伊朗寻日呢就向啊伊拉克境内两处係驻有美军嘅基地发射多枚啊导弹报复嘅。咁伊朗呢就声称呢杀死咗八十人，但美国方面呢就初步评估呢就话未有伤亡㗎。咁總統特朗普啊更加淡化咧，就話：一切安好咁。咁有分析認為咧，就伊朗係有意避免造成美國人死亡，局勢有機會逐步平靜落嚟咁講嘅。咁而講到咧呢一個嘅頭條當中，亦都有話啦，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咧就宣布啊，考慮到咧美伊緊張局勢之下咧，有誤算或被錯誤識別的可能，咁就禁止咧民航機係非經過呢一個伊拉克、伊朗、波斯灣以及阿曼灣上空。咁多間航空公司就宣布咧係跟隨禁令嘅，咁包括咧新加坡航空啦、中華航空、長榮航空以及咧加拿大航空等等，咁改變航班航道繞過伊朗空域，咁部分公司暫時就唔飛越呢個伊拉克上空啦，咁講嘅。咁而民航處咧就只係鑑於最新嘅情況啦，香港嘅民航處啊，咁尋日咧就發出咧有關係巴格達、德克蘭、波斯湾以及阿曼湾的飞行操作通告的。提醒本地航空公司留意有关这个 FAA, 即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有关空域发出的飞行通报，并且在航班规划和风险评估的时候考虑有关的因素这样说。这个呢就来自今天苹果日报的头条报道来的。 好啦，睇一睇《东方日报》嘅讲文啦，讲到咧就系武汉肺炎势凶啊，即系来势汹汹啊！议员咧就系触发旅游警示啦，港府系推搪嘅。 武汉肺炎咧来势汹汹，政府琴日咧就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咧纳入咗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法定需呈报传染病啊，并且咧授权政府可以强制隔离病人。如果相关人士咧拒绝接受隔离或者检疫咧，一经定罪可以罚款$5,000同埋监禁6个月。立法会咧就有议员提出咧急切嘅质询啊，关注农历新年咧就在即啦，大量嘅人流咧就系往来，令到疫情漏洞处处啊，关注当局咧系唔系应该咧向武汉发出旅游警示咧咁啊。根据咧当局嘅呢一个修例安排咧，医生如果发现病人咧系出现发烧同埋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咧，同埋肺炎嘅病征咧，咁就应该咧系或者咧系曾经咧喺病发前14日咧就系到访武汉市咧，就应该要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当局咧就系有权向受感染或者怀疑受感染嘅病人咧，就系采取隔离同埋相关嘅检疫嘅。咁啊，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咧叶建源就话啦，曾经咧就系接获有校长话反映买唔到口罩，喺全城自保戴口罩嘅情况底下咧，教育局咧之前咧就向学校发信，指学生咧喺校内咧系唔应该戴口罩，就质疑啦，教育局咧系唔系改变咗立场咧？而家咧就系要求政府澄清咧学生应否系戴口罩嘅。陈肇始咧就解释啦，教育局咧已经系就相关嘅指引咧就系俾咗学校啦。如果市民咧同埋学童系感到身体不适咧，就应该系要佩戴口罩噶。咁另外啦，食物环境卫生署副署长这个嘅黄淑娴就话啦，会加强清洁咧，就系使用呢一啲嘅呢啲高使用率或者位于旅游区嘅公厕啦，包括咧就系一用1:99嘅稀释漂白水加强呢个清洁地板、洗手盆、厕板同埋扶手等等。咁希望咧呢一啲嘅措施咧都可以咧帮助咧呢个控制疫情嘅。呢个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社会嘅紧张气氛底下，香港会计师工会去年底举行嘅理事会选举，民主派大获全胜，咁啊而理事会内嘅派系矛盾啊，亦都随之激化噶。咁啊据了解，保守派理事啊，咁啊计划喺下个星期嘅会议当中提出加入1-2名增选理事，不过民主派却认为啊呢一个咧就系变相摊薄咗佢哋嘅席位，因此咧就将激烈反对。咁啊并且计划采取拉布等等各种嘅手段，誓要阻止增选理事加入噶。有40,000多会员嘅会计师工会系本港人数最多嘅专业团体之一，所以动向一直咧都系备受关注噶。虽然保守派已经占据住理事会过半数嘅席位，咁但系由于啊会计师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咧就难以出席会议噶。因此啊，是否有增选理事，咁啊对于会务仍然有重大嘅影响。喺2018年3月举行嘅会员特别大会已经通过咧就改革嘅议案噶啦，要以一人一票嘅方式选出会长以及就是副会长，但是至今还未落实。因此民主派以及改革派对于理事会每一个席位都是寸土必争，希望可以尽快落实一人一票。增选理事只要获得提名委员会推荐并且获得理事会通过，就可以加入理事会。而提名委员会现时由保守派控制，增选理事的人数未定，但是估计有1-2名。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 好，麻烦小白。跟着转看看明报的政情版当中就有讲到关于反修例的事件，以至到有些官员就是回应返呢是立法会议员一啲提问啦，是作出嘅一啲嘅回应嘅。先嚟睇下呢，就话有超过呢100名嘅市民啦，尋晚就聚集喺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外面啦，係悼念2个月前啦喺该处係堕楼逝世嘅科大学生周子乐嘅。咁示威者其后咧最少有3度咧系尝试堵路，咁而警方咧到场驱散，并且喺广明苑施放咗胡椒喷雾，制服咗最少2个人，包括一名咧系区议员助理嘅。咁另外睇返啲官员嘅回应啦，反修例呢触发係持续7个月嘅风波啦，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呢寻日表示啦，就形容啲暴徒嘅暴力行为呢不断加劇，令人忧虑。佢表示啦，经调查同埋分析啦，暴徒手法啦绝对相信係受过一啲嘅训练嘅，部分人呢可能曾经接受外地训练， 他认为暴徒每次行动似乎是有目标和劇情的，有关行动的组织部署不是乌合之众所做。有民主派议员批评李家超就信口开河，言论缺乏根据，是不负责任的。咁另外咧，反修例风波以嚟咧，起底呢一种嘅风气咧就非常之盛行啊。咁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啊聂德权咧，寻日喺立法会度表示啦，正系联同呢一个嘅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啊，系研究修订咧私隐条例嘅，以针对咧处理起底行为，并且赋予专员法定权力作刑事调查同埋检控，期望今年内咧系提出修订方向同埋细节噶。仲有一位嘅局长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咧，寻日咧就以书面回答翻立法会嘅质询，就话咧交通灯、栏杆以及系路砖嘅修复工作，估算咧需要大约咧系6500万嘅，因为喺反修例风波之下，有唔少交通灯被破坏啦，路砖同埋啲栏杆咧又被拆走。好啦，咁佢讲到话，其中咧位于旺角弥敦道嘅交通灯曾经咧被破坏17次，相当于咧系超过14条弥敦道长度嘅栏杆咧系遭拆走，咁被拆路砖嘅面积咧亦都达到3个标准足球场咁大噶。而因为交通灯失灵啊，去年6月至到11月咧，总共系发生有20宗嘅交通意外，41人轻伤，不过咧还好就系冇重伤或者系死亡嘅个案噶吓。我即系听到阿局长佢讲翻嗰啲栏杆咧，原来有超过十四条弥敦道长度嘅栏杆系拆走咗咧。我早两日咧喺呢一个嘅弥敦道见到一个状况咧，系好心噏嘅，有一个状况好心噏系莫名嘅，系点咧？就有一个伯伯，佢真系普通一个伯伯嚟嘅。佢咧，我见到佢喺呢个弥敦道咧，就喺而家啲栏杆冇咗横向嘅一条条啊嘛，得翻一条条系冻嘅，打直嘅冻咗条铁枝咁啦。佢系咧攞紧自己个袋，一个胶袋入边装咗好多尼龙绳，佢度个尼龙绳啦攞出嚟咧绑翻啲一条条横嘅喺冻起嘅铁枝之间啊。喺度绑啊！我系意思即系你想象得到佢系想俾大家有个识别，唔好冲咗出去，或者系啊呢条就系个路边啊咁咧。 嗯， 即系佢一个只系有胶袋，入边入咗好多啲 尼龙绳， 尼龙绳自己喺度绑咯。 嗯， 啊，好心酸啊！突然间嗰一刻啊，分享完啦。头先嗰个系明报嘅新聞嚟嘅， 好啦，睇一睇《經濟日報》嘅港文報道啦，講到咧就係小一統一派位，料2.9万人參加，名校細集生咧蠶食學額，校長咧就呼籲要審慎選校啦。小一統一派位嘅選校手續咧，將會喺今個月嘅18日和19日舉行嘅。教育局琴日就表示啦，根据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后的情况，预计参加本年度统一派位的人数约为29133人，其中约400个就是属于跨境学童，整体较去年同期的申请人数是增加了400人的。咁啊，最新嘅呢一个小一收生制度咧，其实都规定咗咧，每间学校嘅呢一个自行分配学位同埋统一派位学额咧，应该各占一半噶。不过咧，由于喺自行派位嘅阶段咧，学校咧就必须取录就读学校嘅呢啲嘅学生嘅弟妹啦，或者系学校嘅员工子女，即系俗称细集生啦。咁所以咧就有机会出现蚕食咗统一派位学额嘅情况。而今年度咧，多间嘅热门小学咧仍然系出现咗呢一个情况噶，包括以名校林立嘅41校网为例啦，喇沙小学就被蚕食咗6个统一派位嘅学额，而马利诺修院学校小学部亦都被蚕食咗5个学额嘅，分别咧剩翻84个同埋70个嘅学额咧就系俾大抽奖嘅。咁呢一个中西区嘅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更加系有多达30个派位学额咧系被蚕食嘅。咁另外啦，全港咧亦都嚟自7区，共11个校网咧都有提供每班加派3至4个学位去应付呢个需求噶。 包括咧东区啦、深水埗同埋观塘等等，其中咧以元朗啊，即系73同埋74校网，同埋沙田91校网咧，更加系加派幅度最大啊！每班咧增派4人至到29人，但系相对去年咧，共有12个校网咧需要加派学生，每班咧最多系加派6人咧，学额嘅压力咧系已经稍为舒缓啦。咁啊，教育局亦都表示啦，按照现时小一呢个适龄嘅人口推算咧，整体小一学额咧需要喺本年嘅显著系下降嘅，咁并且咧下学年咧会逐渐咧达至稳定嘅水平啊，唔好意思啊，但系咧个别嘅地区仍然咧系殷切嘅，预计下学年个别地区仍然系会透过每班加派学生去增加小一嘅学额嘅，咁呢个咧系嚟自经济部嘅报道。 好，再睇埋嚟自信报方面嘅报道，咁啊，香港人好关心啊，我哋自己香港自己起嘅一个主题乐园啦，海洋公园连续咧就系亏损啊四年，咁啊政府注资100亿元咧就作为种子基金，计划喺公园海岸线发展生态旅游等等嘅主题景区，并且强化保育以及咧就系环保定位，增加吸引力噶，咁啊，由于基建成本昂贵啊，咁啊，亦都咧就系要应付营运嘅开支，院方咧就希望啊，政府咧就注资大概100亿元，咁啊，将会喺今个月嘅20号喺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上面咧交代具体嘅情况。咁啊，旅游业界立法会议员啊姚思荣就认为啦，海洋公园咧就好似咧就系过往咁样，仅仅系靠呢个机动游戏啦，同埋剧场小修小补啊作为改动嘅话咧，将会冇办法扭转亏损嘅劣势，动用100亿元作为全面嘅改进属于咧就系合理噶。咁啊睇翻啦，海洋公园计划重新定位啦。咁啊喺呢一个生态保育同埋环保方面，将会增加咧就系海洋生态保育基地。咁啊利用登山缆车途经嘅南朗山丛林，以及咧就沿岸嘅海湾嘅优势，发展咧就系丛林主题景点。咁啊兴建咧就系海边栈道，以及咧就系增设呢一啲叫做观赏船啊。咁啊据讲海洋公园嘅100亿元翻新计划，咁啊预计咧就会分三期进行噶，咁啊预计喺2024至到2026年咧就会落成啦。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翻新公园嘅入口广场，咁啊增加一个餐饮设施，咁啊等啲游客咧唔使入场啊，即系唔使买票就已经可以喺园区入边用膳， 即系开多一辣街铺啫， 系啦。咁啊话到公园嘅招牌景点啊，海洋剧场咧亦都会有改动嘅，不过就仲未讲有啲咩改动啦。以上嚟自信报嘅报道嚟嘅。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咁啊，睇翻地缘政治风险咧，虽然琴日升温啦，咁导致港股咧要跌啊，但今日又好似咧冇一件事咁样啊，今日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系咁，今日嚟讲，我哋觉得都应该可能会回升翻少少嘅。咁寻日就见到个地缘政治就初初都令到个股市都跌得比较大啦，就基本上都见到守得住廿天线27,700+点嗰个水平嘅。咁就都系憧憬住，即系美国同伊朗嗰边，即系会唔会有翻啲好转？咁寻晚亦都见到就系话，即系暂时嚟讲，即系都唔可以话冇一件事，但系诶呢暂时就好似都叫做停火啦，即系暂时嚟讲。咁所以就咁见到都美股有个回升，咁所以预计港股今日应该会有翻个回升少少嘅，但系个幅度都唔会话真系太大，因为始终个市场都系担心翻地缘政治个局势啦。即系短期嚟讲，咁我哋觉得都可能系受制于28,300点左右个水平嘅。 今日咧就抽一只咧2019年啊，即系上年咧强势嘅股份啊。美团点评出嚟分析一下啦，咁啊中长线美团系咪继续有得升咧？ 咁就见到旧年嚟讲系比较强势，就主嚟讲都系见到个国内资金都系咁不断流入。咁你话如果纯粹从一个估值或者从一个个基本因素嚟睇，我哋就麻麻地咧，有几个因素嘅。第一个就系我哋觉得你话 market share 即系个市场个份额都已经系比较大，即系喺外卖嗰方面，即系个增长系咪会即系继续？会好大，咁我哋有少少保留啦。第二样嘢就係佢哋即係受个竞争都系比较严重嘅，即係譬如 即係你都知道，譬如你話美團咁，其實都係受阿里巴巴，即係你話受個補貼啊，或者受即係啲資助嘅影響，咁其實即係個市場推廣個成本都係要比較大嘅，咁所以呢個就都可能會少影響。咁第三樣嘢就始終即係你話，如果純粹今年憧憬，就睇佢今年係可唔可以即係個收支平衡，即係 at least 見翻個盈利出現嘅，因為你始終就係你話蝕緊錢，咁你話始終個估值即係你話係咁升，咁我哋就覺得都係高咗啲嘅。咁所以你話如果真係要買嘅，咁我哋即係如果我覺得係一個比較理想嘅水平，我就覺得可能要落翻100蚊左右嗰啲水平，我先覺得會比較值嘅。暫時嚟講，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埋 Barbie， 早上好姐。 嗱，时间少少，我话俾大家听咧，要跟潮流咧嚟紧咧，如果你想咧喺头发方面染个好颜色咧，嚟紧啊呢一年咧兴嘅发色咧系叫做雾色喎。 哦，雾之恋。 系啦，咩叫雾色啊？嗱，譬如咧玫瑰色啦，薰衣草嗰种嘅紫色啦，又或者咧系蜜糖咖啡色啦，蓝色咧都要带少少。灰嘅，咁呢啲咧叫做雾色雾啊，好似哇有阵雾啊，即系睇唔清。其实意思即系话你嘅颜色咧染得嚟咧系要带少少灰嘅颜色噶，但系唔代表你咧2020年咧或者鼠年要灰心啊，系只系时尚嚟嘅咋吓，明吗？ 明 明。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无味染，要拣真无色，知唔知？ 真噶， 知道知道啦，知道啦，希望大家都开个好头啦 吓。嗯， 国道一段咧全线封闭啊，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嘅，就系渣华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而家去筲箕湾方向咧，介乎电厂街同埋北角道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咁啊多条巴士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啊跟进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交通意外清理好啦，一带就车多。而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快线嘅意外同样都系清畅，咁而家咧都系一带车多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呈祥到去荃湾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啊，而家近住盈辉台咧一段啊慢车，龙尾风力流嘅。龙翔到去荃湾方向咧，黄大仙中心一段都系慢流啊，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喺新界啦，上水咧新运路近住鸡岭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挤塞啊，粉岭公路去翻粉岭公路咧，近住北区医院一带交通亦都系挤塞。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大榄。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嘅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 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阿哥你看看隔离屋吴分心的小孩吴焕乐一个人坐了在那边， 他好像有点不开心。 由小到大我都没有一样东西是比过家姐，爸爸妈妈都好像只是锡家姐这样， 只要找到一样东西比过你家姐那就可以。 究竟毕加兄妹帮唔帮到同班同学吴焕乐呢？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愉快中国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资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9点07分，早晨孟爷， 早晨。 我哋最后呢一小时啊，今日节目时间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阿 O， 早晨， 有阿 Barbie 咧， 早晨， 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有 follow 我哋呢个咩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 啊，咁啊朋友呢唔知有冇留意到阿 O 咧有同一位靓女有张合照啊， 系啊，佢系龚嘉欣，喂，龚嘉欣今次斥资咧。过百万啊！喺大马来西亚嗰度咧开火锅店啊！ 马来西亚佢系嗰度人嚟噶， 我跟翻娱乐版咁样睇嘅。佢后边有个新闻嘅就话，因为有当地相熟嘅朋友， 我就又识咗一个马拉富翁嗰啲咧， 冇问， 第时又会做呢个咩拿督夫人嗰啲啊，唔系咁嘅， 我尽量都系 唔系咁落嘅， 系啦，我尽量都系去翻呢个创业嗰方面， 你帮佢回避众野人误会啊， 哎呀，咁我又真唔知啊嘛，咁我又真唔知啊嘛， 咁就 哇我点知啫，我点知啫， 系咪咁咪去到咁远嚟到做生意啊？点解咧？ 系因为 仲要系火锅啊， 系啊，马来西亚港式火锅。做港式火锅， 即系要开行冷气啦又， 系啊，开行冷 气 啊， 喂，马来西亚啊嘛，热啦，热啦啦。 但系咧，文雪生意都几好，因为对于马来西亚人嚟讲咧，就几新鲜嘅呢一样嘢。 好少可开行个冷气打边炉。 系啊，同埋嗰啲手切牛咧，原来系香港好独有一啲饮食文化嚟嘅，咁样咯。 哦，咁样。 系啊， 开业几耐啊？ 开业都1年咯。 哦，1年啱啱好啦，1年啊，可以啦，睇下嗰个嘅成绩系点样。 系。 咁我哋喺听呢个投资 O2O 创业系啦， 投资创业 O2O 之前咧，就要问下小白，需唔需要呼吁下听众朋友？ 今日唔需要啦，已经成功联络上啦。 咁餐揾餐食，餐餐清先得噶。今日唔需要，咁听日又 听日 有老死老下 咁，听日都有噶啦。不过下个星期咧就有啲嘅空档嘅，可以俾听众打电话上嚟嘅。 下个礼拜就仍然有啲好日子。 系啦，咁如果大家照打翻上嚟啦，1872388预约定下个星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啊。 不过我想讲咧，其实我以前试过喺印尼咧 打边炉， 打边炉。点样打边炉呢？佢哋系闩晒啲门，然后唔开冷气， 焗桑拿咁。 系啊，我真系一路打边炉咧，好在唔系四川嗰只咋，普通十八嗰只。哇，我都已经咧全身出晒汗啦。 但系佢嘅作用系减肥啊？ 唔系啊，唔系 去水肿。 佢哋纯粹系因为觉得打边炉开心，咪打边炉咯。 所以 我讲 唔关你系咪一定要闩埋？佢讲到咧，阿小白讲到，人哋喺印尼打边炉，一定要闩晒窗、闩晒门噶。 本身咧系因为喺嗰度咧就未必家家户户都好多嘅窗口同埋门口，所以咧就算开咗同唔开，基本上咧。 都冇乜特別大嘅分別。 咁、哦、你意思即係總之咧，喺印尼呢啲呢啲地方啦，東南亞地方， 東南亞地方 打邊爐咧，就真係會成身汗咪咯， 真係會成。 不過咧，啲天氣都反常喎、啊。早兩日聽彭爺講話咩曼谷唔知十幾度， 嗰、那個係阿小白同你講 嘅，係嘛？你係啊，你留意一下啲嗰啲國際新聞咧，成日都喺度話到就係、是 啊、 泰國真係有啲人係因為凍死咗啊，因為啲被咧，我哋長期諗住熱啊嘛，屋企冇咁足夠嘅被咧，就將啲被就俾咗啲屋企人，咁點知個爸爸自己就夜晚唔夠被，哇！ 呢啲新聞真 係 係人間悲劇啦，亦都咧即係令到大家都吃驚啊！嚇，啊，竟然喺泰國都會係有凍嘅時間， 你以為佢淨係陽光與海灘？ 係啊，即係世界變啦！而家 馬來西亞可能打邊爐 都係啱啊！咁啊，真係要聽 早著先機啊！ 係恭喜啊，阿公 家欣啊！ 晨光第一線，創業 O2O。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阿 O 揾嚟咧，龚嘉欣，早晨， 早晨， 喂，个报道好劲、哦，过百万投资大马火锅店，龚嘉欣跌烂咗只匙羹都心痛， 两蚊啊！ 实情点解会一开始萌生开呢个火锅店，仲要喺马来西亚嘅咧？ 其实咧，因为我本身真系好中意煮嘢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讲到真系做生意嘅角度，要去一个另一个地方，你要去做所谓嘅私房菜又好啦、或者做呢种真系要小炒嘅嘢，系好难可以保持到系我属于我嘅味道。咁、我就觉得火锅系比较容易控制个品质嘅。我教咗佢哋，然后我抽时间去保持。去維持住，咁我覺得係 O K 嘅。但你話如果要去到真係呢一種，我就係講私房菜小炒咧，係比較難嘅。係、啊， 我就咁睇你個樣咧，因為你係瘦底嚟噶嘛。咁、咧，但原來你咁中意食嘢嘅喎，仲要中意係中意煮同埋中意食，仲要咧開埋火鍋店。咁啊，好啦，問啲關於營運上嘅嘢啊，即係創業 O2O 有陣時都想鼓勵一下啲年輕人創業啦。咁樣，喂，創業嘅基地未必會 set 喺香港嘅喎，咁。大家都見到，喂！呢一兩年香港嘅營商環境真係差少少。有啲朋友都放眼去到譬如喺吉隆坡啦，譬如有啲朋友，喂，開間鋪頭喺澳門先咁樣。咁啊，今次咧講下，喂，究竟喺馬來西亞成立一間食肆，究竟要注意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我覺得最主要係文化咯，係啊，真係唔同嘅。同埋我自己點解會諗開港式火鍋，係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嘅朋友都中意食香港嘅嘢食啦。咁我自己成日飛過去，因為我某程度上我對呢個地方我都有啲熟悉嘅、我又唔係講到好熟悉，但起碼呢個地方我有啲熟悉。 有陣時過去做嘢啦，係啊，咁樣 啦，都會飛過去。咁我就覺得嗰邊嘅人係好好傾嘅。咁你話注意我覺得文化係啦，因為有陣時可能我哋覺得好 work 嘅嘢，原來唔係嘅喎，即係大家嗰條線係而家唔係講個高低，係講嗰個習慣， 係講緊嗰個生活習慣以至個文化飲食文化。喂，有啲咩唔 work 咧？嗱，譬如我哋香港打邊爐啦，依家凍少少咁樣肥牛就梗噶啦，咁嗰啲芝士丸啊又梗噶啦，咁響鈴又梗噶啦，咁去到馬拉方面呢啲係咪都係得到大馬嘅朋友垂青，定還是唔係喎？佢哋有第二啲諗法嘅喎，咁樣咧。 因為嗱，我有陣時好多。所以 marketing 上嘅嘢就做唔到，因为嗰边冇四季。咁你冇话冬天嘅时候，可能话香港可以推出羊肉咁样，咁你嗰边冇噶嘛？系四季，我反而觉得嗰边嘅大，我唔清楚全个地方啦。即系我以我自己观察嘅嗰边嘅华人都系比较中意食猪嘅， 系 比较食猪肉片嘅、牛肉片都有嘅，系啦。牛肉片我哋就拣两只咯，就一只就即系可能有啲朋友系追求想食一啲再靓啲嘅牛肉，咁我哋一只再靓啲俾佢拣，另一只就 系 大众化啲咯。咁、你话好卖啊？ 喂，呢个已经系有啲唔同咯，因为譬如如果间火锅铺你试想象喺香港开嘅话咧。一定是牛肉掛帥的、估不到馬來西亞的朋友對、豬肉或者、現在很少用豬肉這個字，用豚肉啦、又或者要用黑毛豬啦，這樣這樣才夠勁㗎嘛，同埋一落去嘅時候呢又可以即係因為個來貨又會貴啲啦 ,mark up 又可以 mark up 得多少少咁樣相對。 係咪呀，因為我想做大眾化啲囉，係、 其實個裝修真係使咗好多錢啊！ 係， 因為個樓底高嘛，咁同埋有啲位置我哋又另外再起出嚟咧，咁變咗成件事又要懷舊最難做嘅嘢咧，就你唔係香港，香港你好隨便你已經揾到呢啲材料，嗰啲係要特登去做翻個懷舊出嚟，咁、 okay. 變咗其實嗰個 cost 係好高。 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喺度諗啊，話喂喺馬來西亞開鋪頭應該冇香港嘅鋪租咁貴啦，咁啊相對點解會用咗咁多錢出嚟嘅？咁啊，空嘉欣佢個錢除咗頭先話去咗裝修嗰度，其實真真正正個鋪租係咪大家想象中諗相對咁平噶？ 其實我覺得全部嘢係一個比例嚟嘅，咁你變相可能你講話嗰邊嘅鋪租低，其實嗰個消費都係低嘅、即係我覺得唔係話講到哇，嗰邊咩都平啊。咁其實你講真個消費上面可能講緊我宏觀咁樣睇啦，佢哋多數兩個人嚟食咧，大概食200蚊嘅馬紙，咁而家暫時嗰個匯率就係應該係0.8到啦。咁你香港兩個人去打個邊爐，有陣時你講緊。 两个人都要500蚊啊！有阵时，因为咧最贵系嗰啲汽水啊，同埋嗰啲啤酒啊、牛肉啊，一碟嗰啲手切本地唔知咩牛，跟住就讲紧200蚊，但系可能得20片咁样，系咪？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系可能你讲呢个钱嘅时候，你就觉得哇抵咁多嘅，系咩？但系当我自己落手落脚做嘅时候，啊系，即系原来计翻可能我做一成晚嗰个数。 系 同香港系唔可以咁样比较。 O K， 嗱，再问深入啲啦、因为大家都好少认识公家欣呢个女强人同埋老板娘嘅面向啦。头先都讲啦，话喂跌烂一啲匙羹都2蚊鸡咁样，咁真系真心攞自己一啲积蓄出嚟投资一间火铺啦。你自己觉得灯油火蜡边一样嘢最难搞咧？对于你嚟讲，定还是系人嘅成本咧？ 我觉得食材。 嗯， 真系嘅，因为我哋有阵时，因为日日嗰啲原系手做嘅、有阵时做出嚟唔够爽咧，我哋嗰成盘系抌噶，你冇办法，因为我其实佢哋会攞嚟做翻佢哋员工自己食翻嘅嘢， 系即系意思系冇得爱嚟销售啦，即系唔系抌，即 系 可能啲员工 意思即 系 你 即系冇得攞嚟卖啦。我深信哇，即系嗰啲全部都是钱嚟噶嘛，咁你梗系俾啲员工食晒嗰啲 冇嚟。其实系佢哋自己主动讲话想，佢话唔好嘥我哋员工。自己食翻佢，有陣時可能做得嗰個味爭啲嘅，咁我可能炸咗佢咯，有啲餃子咧，我哋咪炸咗佢咯，即係盡量都唔曬。咁我覺得，咦，嗰日佢哋炸出嚟， 好好喎、 都幾好食啊，其實。 不如新嘅菜式 就可以出個炸餃子，我覺得係食材，因為同埋之前嘥咗好多去研究個湯，因為我啲湯冇劑味精。咁但係呢一個其實都一個幾大嘅難度嚟嘅。 喂，這個、呢個咧可能又同馬拉個文化有啲唔同，因為馬拉啲。都着重香料多噶嘛，佢哋喜欢噶嘛，咁但系香港就大家都知道近几年咧就好健康嘅，又话钠含量又要少啊，即系所有嘢咧就清清地啊，油又少，盐又少咁样啊，会唔会将呢个文化带到去马拉，影响到当地人，定还是啊唔得啊，反而咧入乡随俗，其实马拉咧即系要落翻多少少香料咧？ 其实咧我自己喺呢一方面咧，我真系开头嘅时候50-50嘅，即系我都好怀疑我究竟应唔应该咁样做，但系好彩我坚持呢样嘢，因为我觉得点解我嗰时候就构思要开呢个打边炉嘅时候，我就系谂咗几样嘢啦。咁啲人就话：，点解你唔用 gas 炉？我系用电炉嘅，但我每一拉一嚿电咧，那个钱系好贵嘅。我每一张台系独立拉一个电嘅。 即系如果用头先话用 gas 就会相对成本就可以控制得好啲。 咁但系我又谂，因为我想做 family， 我又会谂如果小朋友嚟，我觉得始终你有个明火喺台边会有危险。 危险啲， 将个锅系少少藏咗落去个台嘅，咁佢哋夹嘅时候只手就唔使吊住咯，就可以食得就。 哇，好 sweet 喎！ 真系我觉得我是另类的人类来的，即是我是想是啦，我是想赚到一些，即是我赚到给一些时间我回到本，我的员工又分到钱，那 OK 啊。 真是好 的。 真是一个好的老板来的。 不是，真的个个不同的，真的不能这样去因为我真的不是本身这么多年都是从商的嘛。那我就想这些奇怪的东西。 这个好像自己拿钱出来投资，跟着好像读了一个快速读了一个 degree 这样。 样 啊？系啊， 系一个商业学位 咁。我觉得自己真系哇，原来我会识度尺噶，我识画图。 或者你喺个 promotion 嗰度咧，又睇下啲 marketing 究竟系点做的，快速咁样 study 一下，究竟马来西亚个市场究竟系兴啲乜嘢？咁头先都系喺你个口嗰度讲出嚟，其实都系一啲好实践。你知啦，即系呢个行好多时候都系有啲朋友开间铺头咁啊 ，artist 嗰一份咧，除咗一个投资咧，佢都系做面嗰阵嘅啫，即系做 promotion 咯，用名 气系啦，即系做 promotion。但我头先就系一路听嘅时候，哇，真系好在意啦，好落力去做啦。 因为当你知道每一样嘢几多钱嘅时候咧，你真系会好肉赤噶。即系原来原来你买货买只，即系我又衰嘅。其实即系我真系要同我 partner 讲声唔好意思。即系我好对只碟嘅，我又要好有要求，我唔得。我话我唔要纯白色嘅碟，我系真系揾翻以前 古色古香啲嘅嘢。 唔系嗰个仓库，我挨个人卖碟嘅，佢话佢爸爸妈妈储落嚟嘅，佢哋冇用过嗰只碟，即系。 咁如果烂咗，咪冇 replacement 咯？ 冇啦。 咁如果 所以我会尖叫噶，如果打烂咗只碟。 真系噶？ 会噶，因为真系冇买唔翻，你系有钱。都买唔翻， 系咯。 咁我好有要求个。 咁你快啲揾一间新嘅 supplier 可以复制到嗰只碟啦。咁咪你点算啊？ 我有啲位又太执着嘅，有时 唔系你个执着系啱，但系你应该要再俾一个 second planning 自己嘛。如果跌烂咗，咁你都 要 系咯，咁唔掂。 睇下嗰个商家肯唔肯再哎下佢咯，睇下将剩低嗰啲都卖埋俾我咯，试下咯。 做生意好唔好玩咧？你觉得 好唔好玩？唔好玩。 点解唔好玩？ 冇啊，辛苦，好辛苦。即系我明咯，即系以前可能你真系会觉得，哎呀，身边好多朋友做生意，见到佢哋成日都觉得，哎，你咁忙嘅，点解咁烦嘅？成日觉得当自己做嘅时候，发现原来系唔够时间用。即系我而家基本上每日都系瞓几个钟，几个钟啊。 真系啊。 系啊，咁睇剧本，睇剧本嘅时候，即系而家个比例当然就唔会同冇拍剧嘅时候一样，话我真系全副抌晒落去啦。咁我自己都要尽翻我自己做演员嘅责任。 系系。 咁我而家个比例上我就减少咗嘅，因为同埋都上咗轨道。系。咁我觉得都可以。咁唯一一样嘢我玩大咗咧，就是我间铺开得太大。如果我哋真系去其他地方创业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好开咁大。系啦，呢下有少少觉得，咦，玩大咗少少。 系慢慢一步一步取经，系咪喺呢个饮食嘅道路上面？咁啊，预祝你新剧咧拍摄顺利啦！今次唔使受伤啦，希望多啲文气啦， 系 多啲文气啦， 谈情就 OK 啦。系 啦， 咁啊，过年嘅时候咧就翻大马派利是俾员工啦。咁啊，先拜个早年先啦，同华南地区嘅观众，咁啊，恭喜发财啊！恭喜老板娘今年咧生意兴隆啊，业务蒸蒸日上，恭喜！ 祝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开开心心， 恭喜发财！唔该晒龚嘉欣，今个早上多谢你， 多谢。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四分嘅早上时间，系时候同阿罗启新通下电话先。卡神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四晚有咩节目啊？ 嗱，八点钟啊，以事论事啦。咁啊，题目咧就系亲疏有别咁样吓。咁咧就系新一届嘅区议会啊，咁开始咗啦。咁啊，民主派议员咧就包揽咧好多区议会嘅正副主席位置啊。 系啊， 咁啊。你知咧，一開始咧就已經係首先就特首啊見呢一個落選嗰啲啦，咁啊即係當選嗰啲就 反而唔见咁样。咁但系而家开会啦，开会嘅时候咧，啊，原来咧就喺呢个沙田啊呢个区议会咧第一日嘅议程里边咧，吓咁咧就系，见到咧就系民政事务专员咧，同埋咧就系呢啲民主派嘅区议员咧，显得咧就欠缺沟通，双方咧仲好有火药味添。 哦，所以呢个亲疏其实唔系议员之间，系议员同政府。 系啊，咁，所以咧就啊，点解嗰啲待遇咁唔同嘅咧吓？即系譬如话咧，佢即系 系咪你敏感咗啊？啲人 嗱，好最简单啊， 系咪玻璃心啊？ 净系有选政府主席嘅一项议程，咁，秘书处解释啊，因为咧民政事务专员咧唔能够代表咧即系主席嘅制定议程，咁以前又得嘅。 哦，哇，会唔会讲埋呢个葵青区咯？ 哦，咁啊要睇下点样辣落去。 哎呀，你唔问我点解系葵青区啊？咁 点解系葵青区啊？ 葵青区啱啱个区议会选咗政府主席嘛？你讲个， 哦， 副主席系政坛新秀嚟噶。 哦，唔叻啊，拉下关系先。 系，喂，即系唔知系叻定唔叻啊？ 另外就要睇埋台湾大选啦，吓，咁你知啦，11号就系啦。咁究竟咧系咪真系又会受到呢啲年轻手头族嘅影响咧？吓，左右大局咧咁样，咁啊今次要睇睇啦。 次次都系咁讲噶。 系啊，因为但台湾原来啲手头族咧，即系其实不嬲佢哋嘅年青人咧，都系投票率偏低嘅，啊，就系有反而有啲即系叫， 但系佢哋每一次啲选举咧，就会有好多啲文创嘢咧系好吸引嘅， 系啊， 啲公仔啊，啲纪念品啊， 咁佢哋嘅文化水平又好啲嘅吓， 做乜想叹自气喺度？ 唔系，咁啊呢个我讲事实啫， 系， 咁我哋太多语言啊，又英又中又广东话又要白话咁样，人哋讲嗰个就系写嗰个啦嘛，系咪？系咁啊！另外睇下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啦，原来系咁咧，就系嗰个地方又有羊仔，又有兔仔，又有呢、這个草泥马，即系嗰啲叫羊驼啊。咁嘅但唔系动物园嚟，原来香港一个农场啊。 啊，香港啊， 系啊，里边即系要做农夫唔系咁简单。喂，讲起咧，即系呢个拉关系咧，我嗰日咧居然喺我屋企嘅村口里撞到其中一个农夫啊。 哦， 系啊， 你点认得佢啊？ 佢就係戴住頂帽，跟住我眼望下佢，咦？咦你咁啊，即係大家都係講嘅個心裏面諗，你嚟我呢度搞咩？ 係咯， 原來大家都喺度住咗四五年咧，但係大家都未見過對方。 哎呀，你係早出晚歸啊！ 係啊，可能真係 互相。 大家都揸车咧，即系咁，所以就好少撞到。但系嗰日大家都行路咁。 但系今晚呢、這个电视节目当中就可以了解一下呢啲啊现代农夫点样去畜牧、 啊， 算唔算系？如果你讲个样， 呢啲系真嘅农夫。头先我讲过系唱歌嗰、那个吓。 哎呀， 系啦，咁样咯。咁另外咧就要睇下呢个出奇之旅啊，讲你好中意去嗰个地方咧。 咩啊？ 个拉斯唔咩之？ 嗱，系嗰啲赌城， 系啊， 哦，做乜事？ 咁、啊、你去嗰度唔系赌嘛？你去嗰度系 玩啊嘛， 食高飞啊嘛， 唔 系金黄仔食啊， 好有游乐场玩噶人哋， 系啊，系啊，即系 唔系娱乐场喎、啊， 人哋通常嗰啲父母去赌钱就俾啲小朋友去娱乐场玩啊嘛，你自己去娱乐，喺啲游乐场， 游乐场我去啊。 咁咧，今集咧嗰、那个女主持咧就好得意啊！佢叫做即系佢就去研究下咩咧？佢话：喂，咁你嗰度咧，基本上咧酒色财气咩都系啊，冚唪都系啲娱乐咧，都系吸引去消费啊，即系纵情狂欢嘅地方嚟噶嘛。咁喺度打工嘅人点样过正常生活咧？ 哦，即系咁多嘢吸引吓、 啊，其实有啲 好心散嘅、啊。 譬如澳门嘅居民，你话而家下下都俾赌场吸引去赌两手唔得掂噶嘛，系啦、 澳门就有限制噶嘛， 系咁啊嗱，而家咧就揾到一个咧好好先生咧，佢咧就系点样啊，去到令自己过住一啲唔会受到吸引嘅生活，我哋睇下点样做一个 把 守规矩嘅正常人。 好，今晚睇下港台电视31，多谢刘启新，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认为中国在过去一年以来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由和自治权，有关做法影响美国未来对香港的政策。报告建议华府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惩罚违反人权的人士。报告由跨党派的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撰写，提及特区政府虽然撤回修订逃犯条例，但市民要求追究警方使用过度的武力，以及被指和黑社会联手对付示威者。报告又提及多名民主派议员被禁止竞选公职，以及多名参与争取民主运动人士被囚禁。报告又谈及新疆至少有过百万名的穆斯林被关押在教培中心，认为中国当局违反人权，建议对参与大规模监禁和监视维吾尔人的中国企业和官员实施制裁。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内地专家组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下一步需要结合病原学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表现进行专家研判。专家组在过去的星期二透过 DNA 排序检测方法检出15宗新型冠状病毒阳性个案，从一个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显微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央视报道指出，引起今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不同于已发现的人类冠状病毒，要深入了解该病毒需要进一步科学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有宣布以军事行动回应伊朗攻击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声称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就是最好的威胁。分析认为，特朗普警告伊朗的同时，亦都传达不打算和伊朗开战的信号。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的报复行动故意避免造成美军伤亡，防止局势升级至失控的状态，亦都能够显示伊朗决心回应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被杀。伊拉克什叶派教士萨德尔说，由于伊朗和美国的言论都有所缓和，伊拉克面对的危机已经结束，呼吁民兵组织不要再发动袭击。弃保潜逃到黎巴嫩的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召开记者会，批评日本对他的指控并不真实，并与日产串谋拉他落马，他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捕。郭恩批评日本司法制度是违反人权，他不相信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潜逃是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但没有透露是怎样前往黎巴嫩。东京检察官指责郭恩对日本司法制度的批评是单方面和不可接受，认为他完全无视日本法律和所作所为，又强调没有同日产串通。法务大臣森雅子强调，如果郭恩是清白，就应该在法院证明自己无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97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78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4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健康9.88升一仙，友邦保险85.4升1.6，腾讯控股388.4升6.4。中国海洋石油13.44是跌1.8，美团点评106.9升5毫，港交所272元升3.8，阿里巴巴213.8升3元，中国平安93.15是升7毫，海尔电器24.6升1.5，银河娱乐60.4升1.1。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2，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8，加元1.303，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3，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4点，升420点。港金现价报14,44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25美元，卖出1,56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咁前少少近住盈辉台一段咧都系挤塞，咁所以而家成条龙程长度咧由盈辉台开始咧就挤塞啊，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噶。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啊而家挤塞，咁加上前少少咧由盈辉台嗰一段都开始挤塞，咁所以而家龙程长道去荃湾啦，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程长道去荃湾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去荃湾方向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車緩慢啦，龍尾排到去大欖。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車龍就喺進景園。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啟思中學。另外北角嘅渣華道由於爆水管啦，渣華道介乎電廠街同埋北角道一段咧需要全線封閉噶，咁受影響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啊，就係封咗一段嘅渣華道啦。咁影響到而家電器道啦，去翻柴灣方向近住電廠街一段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油街。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年仅18岁嘅呢一位创作女歌手 Griff 啊，可以话系一位咧外形几特别咧、几独特嘅人马嚟噶。不过今次就系翻唱一首经典旧歌 ，Griff Eternal Flame。 I believe it's meant to be, darling. I watch you when you are sleeping. You belong with me.Then you come and ease the pain, yeah. I don't wanna lose this feeling. Oh, yeah. 当 Bangles 咧演绎呢一首 Eternal Flame 嘅时候咧，呢位女歌手 Griff 都肯定未出世啊！但系佢有自己嘅个人风格，呢一首经典旧歌咧，完全难唔到佢，新入榜占第九位。Griff Eternal Fla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 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之芬最近见你神采飞扬，印堂发光，唔通你有新恋情？ 杰彤，有新恋情唔系应该乌眉瞌睡挂住讲电话嘅咩？ 咦，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之芬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同大家讨论嘅题目就系新恋情。 但我真系冇新恋情，莫非你有？ 吓 ？On a Saturday night。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像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丝。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今朝早个温度都 keep 得几稳定， 系啊， 都仲系十九度，啊，冇嘢好讲啊，而家系1977。 19度 的气温，相对湿度77%。好啦，做乜咁唏嘘啊？ 我冇乜唏嘘。 啊，我哋一齐享乐下咧， 要啊， 开心翻啦， 开心翻啊， 开心翻。 小白今日好多好多繁琐事。 系啊，诶， 有啲 有 心啊。 有家庭系咁噶啦，阿欧同阿芭比，你哋应该都会。经常感受到啊！ 我哋都系你屋企人嚟噶，彭爷系啊， 系啊， 我系今朝早我哋交通天文台阿 Sammy 所讲嗰啲，要多啲去探啲独居长者，就系我啦，我就系独居长者。 佢好有心啊，佢会嚟探你噶啦，放心。 系啊， 多谢，系彭爷爷系需要人去探望嘅， 嘘寒问暖 系着多件衫啊。好啦，嗱，今日咧嘅享乐时代啊，交俾阿 Barbie 啦。 嗯，今日咧嗱，头先讲到话父母咧都会忧心自己子女啦， 系啊， 咁咧好多时咧父母都会有一样嘢都要谂嘅，就系咧担心佢唔知会唔会唔够肥啊，唔够高啊嗰啲咧。细 个嘅时候 B B 嘅啫， 其实会啊，因为咧好多个，因为我个女都算系班里边比较高啲嘅，咁其他啲同学仔咧成日都会话啦，啊到底咧你个女系食咩嘅咧？点解会生得咁高噶？ 我叫佢高妹嘅，高妹咁样， 又唔会、啊、 高妹， 又冇呢、這个。 睇相，睇相，我未见过真人系咪啊？ 你未见过真人啊？ 睇相我真系唔觉佢高咯， 系咪啊？我阵间俾啲对比图你睇下， 系得你自己讲啫。 佢系咪高个 pattern 咧？系突然之间有一排好肥，好肥，跟住突然之间有一排瘦瘦嗰排就高，高到咁上又肥咁样噶。 佢又未开始去翻肥，我都好想佢肥啲。 因为阿芭比咧个女女咧睇相咋吓？个样系圆碌碌噶，即系佢个面咧，连埋嗰个 头发 系啦，系咪小丸子头啊？嗰啲 系啊， 齐音嗰啲小丸子头咧系圆碌碌嘅，所以我真系唔觉佢系高咯。 你个女有冇名噶？可以开咪讲嗰啲名噶？ 月月咯， 月月啊， 系啊，佢真系叫月月噶嘛，唔紧要啦，系。 哦，佢英文名叫 monthly， 定系 moon 啊， 我未帮佢改到英文名，迟啲先啦，迟啲先啦。 好，佢身份证未有英文名噶？ 未哦。 身份证， 唔系即系出世纸，可能你想喺佢改名嘅时候已经加埋啊，唔系、哦、你有英文名嘅、哦，你身份证 梗系有啦，春春鹏啊嘛， 唔系你嗰、那个你嗰个 Wilson 唔系愣住落去嘅咩？ 咁都系18岁之后嘅事啦。 哦，系啊，你自己加落去噶， 系。 做乜要整咁妙先？ 你个前尖都几确定、哦、，Wilson 呢个名咧，你真系冇改错。有阵时，喂，你 听下你台戏先，我都想知， 等紧你讲咩。 你真係 何以見得我冇改錯、啊？ 嗰晚食飯都睇好多噶。 你知唔知？ 我睇今次答啱唔答錯先。 錯 你知唔知？冒險， 喵神啊！ 冒險，好冒險啊！嗱，你諗下過程之中，譬如有啲啊，即係中外娛樂圈有啲、哦、哇出咗事就係叫 Wilson 嘅咁樣，係啊，渣男叫 Wilson， 你就黐住你一世噶咯喎。 其實而家都冇話一定係全部好嘢嚟㗎。 未知之數， 啊、到依家喂 Touchwood 都算係順風順水。 係啊，算啦，咁誒、啊哎，你身份證嗰個英文名你中意咪走去再攞過嚟再改咯。 同埋、哎、有啲名有啲外國名會、叫做過咗時㗎嘛。咁你呢個又幾 timeless 喎，我覺得係啊。 Thank you 。好啦，我哋講翻嗰個。儿童乜嘢话？阿芭比哥，你个享乐 我都未 开 始 讲 啊，我都未开始。嗱，因为咧， 吹板啦，开始。 得啦，知啦。 吹板。 好，正题。 细个嘅时候咧，你屋企人有冇教你咧？如果有啲咩方法可以增高啲啊？ 跳绳咯。 啊，跳啦，系啊。 打篮球啊， 系啦、 啊。我同阿鹏仔面前讲增高。 嗱，我就系跳绳嘅，阿 O 咧。 我实好细个啊，我五岁打篮球啊，打到依家咁嘅高度。 跳绳打篮球都冇用 啊！ 我踢波嘅。 你继续讲，我真系好想听啊！ 踢波嗰个反而高过跳绳打篮球。 你点估到？ 唔系啊，其实有科学根据噶，因为咧啲科学家咧都有做过研究，话如果咧即系长期咧只手咧系去触碰一啲高嘅位置咧，系可以刺激到呢个脑垂体去分泌。呢、這个生长激素，所以其实真系咧、啊，如果你经常举高手向系啦，咁你要举手咯，真系。 哎呀， 系啦，你所以你跳绳你只手向 啊，系咯， 你应该系 搞错晒、哎，你打篮球啊，你有几可射篮啊，你都系拍波多啊，向地下系咪啊？ 佢 搞错咗啊， 直中要害啊，唉，好伤心啊，我哋好伤感啊， 嘥咗几十年时间。 如果唔系啊，我哋1197啦，我哋 咪系咯，108零够啦，我 197好啲，系啊， 再高啲啊嘛， 我要高过普通人，系啊， 咁点算啊，芭比？ 咁所以咧，我近排咧，其实我系想帮佢本身买一个咧，嗰啲度高嗰啲尺，即系可以黐喺埲墙嗰啲咧，咁、 哦、 就俾我发现咗， 俾个小朋友几时长高到边一个位置 啦， 就 可以 mark 住咁样啦。咁、哦、俾我发现咗咧，竟然咧依家网络上咧盛传一种叫做增高神器。 增高 咁系乜东东咧？其实就 系、 是、其实唔一定嘅、哦，因为咧，其实依家好多人咧攞嚟当一个家庭游戏咁玩。 系咩咧？ 因为佢嗰个层次咧，就系、是、其实佢同一个嘅度高嗰啲黐喺埲墙嗰啲 长颈鹿 嘅系啦，系啦，嗰啲类似嘅啫。不过佢就好大幅嘅。咁、 哦、 而佢个表面咧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就净系写咗嗰啲几高啊，几 cm 啊嗰啲啦。咁咧反而咧系佢个面咧就好似人哋以前咧咪有啲黐住嘅魔术贴波波咧，咪可以掟个飞镖嘅、 哦、魔术贴咁两。 系啦，佢个面咧就系可以俾魔术贴黐嘅，咁、而咧佢个配置咧就多咗一啲波波啦，或者系啲魔术贴嘅公仔啦，或者系一啲嘅指标啦。 佢俾你搭喺上面啊？ 系啦，咁其实咧你又唔一定净系小朋友过，譬如咧有啲人咧攞嚟当家庭游戏咧买定喺度咧，就挂喺埲墙度，咁啊自己咧就即系攞嚟掉下咁样咯。即系可以当 咪先，咁佢嗱，我当我挂咗喺埲墙度啦，我挂得几高都好啦。咁其实我嗰个用具我系抛上去嗰埲墙上面，等佢黐住啊，定系我要跳高掂到落去咧？ 如果你系真系谂住俾小朋友攞嚟增高，即系达至到佢一定要举高手跳嘅嗰个效用咧，其实可以两用嘅。一系咧你就俾个波波佢，叫佢黐去上面嗰一格嗰度；一系咧你就挂个波波喺上面，叫佢掹翻落嚟，咁、都系得嘅。 即系黐或者搣落嚟， 系啦。 但系就即系变咗唔系话离远抛落去咯。如果唔系你变咗好似掟飞镖咁， 如果你攞嚟当一个游乐用途咧，系可以嘅。咁但系如果攞嚟当一个头先讲话要做到增高个用途咧，就必须系。要佢自己揸住嗰个魔术贴， 跳起 黐上去咁。咁点样知道系啦有几高咧？咁其实佢就通常佢设计咧都系一格格唔同颜色嘅。咁、你就知道大概去到边一个高度嗰只颜色咧，会唔会今日可以同琴日唔同啊？嗰只颜色咁知道跳高咗一格， 挑战自己咁样，挑战个小朋友。 系啊，咁啊俾佢有啲目标咯。 买个篮板翻嚟，镶喺埲墙嗰度，俾佢玩入樽仲好啦。 你屋企就得啫， 系咯。 你屋企有花园啊？ 咪就 系 咯， 屋企就得。 同埋有时，同埋小白你唔好忘记啊，喺屋企入边打波好危险噶。 啊，分分钟又打烂你啲 figure 噶。 哦，我屋企冇乜 figure 嘅。 系咩？ 系啊， 你下次冇叫我帮你买， 系就系一两个咯。 但系我觉得呢一个游戏系几益智嘅，亦都系即系改变咗以往嗰啲就咁啊贴一张有黑度几多 cm 嘅嗰啲纸条咧贴喺个蹦墙度，然之后俾个小朋友度高，系比呢样嘢咧系更加进步。但系我有一个担心啫，除非咧我系住喺最低层。又或者呢我係住 house 啦等等。你咁樣跳啦，然之后又要搭嗰个嘢落墙啦，有机会呢就影响到你楼下啦，你成日跳蹦蹦蹦蹦蹦楼下会投诉啦，然之后你成日向蹦墙路啪啪啪啪啪你隔离都会投诉啦。你点样去改变嗰、那个或者系唔破坏嗰个木门关系咧？ 铺地毡得唔得啊？ 芭比住双连户噶嘛， 或者攞去公园度跳咯，攞去公园度挂喺啲琴钢架度跳咯。 复式同埋双连户，即系左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我会朝住呢个目标进发嘅， 都系自己人。 冇错，所以其实咧有另外一个推动作用呢一个嘅俾小朋友增高嘅增高嘅游戏。 豪宅睇楼王，我送 送俾你， 多谢。好， 就系让个父母咧都可以即刻买到个。 积极啲， 暴雨嚣张，雷电凶猛，心中都天气好，在你身边忘掉轻重，轻飘飘的旧梦，迷失到。 一首嘅歌曲嚟自陈明喜，佢嘅有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电话旁边接通咗咧，听日就做外母大人嘅赵太。 赵太， 哇，赵太， 系啊， 恭喜啊， 恭喜晒啊，外母， 哎，招呼唔到，招呼唔到， 系啊，要靓哥，唔系。啲新奶奶同埋新外母咧，通常都会 斗嚟 啊，系都唔可以输嘅， 系啦， 利是大风啲啊，系咪啊？ 讲下少啫。 喂 喂， 系啊，赵太， 系 咪好开心啊？ 系啊， 系咪好期待啊？ 系啊， 有冇啲紧张啊？ 好紧张啊！我第一个嫁女， 系咪啊？哦，有冇仔仔嗰啲之前已经做咗呢个奶奶啦？你吓？ 冇啊冇啊，我得两个女而家。 哦，依家呢个出嫁嘅大女细女啊？ 大女啊， 大女，细女排紧队噶啦， 系啊，赵家大小姐。 是啊是啊， 即恭喜晒啊！ 多谢，好开心啊！打到呢个电话， 系啊，我哋都感受到你嘅喜悦。有冇啲咩嘅说话要同阿女即将出嫁嘅女讲，或者系同未来嘅啊呢一个嘅叫咩？ 亲家， 唔止亲家啊，个女婿啊， 系啦，讲先吓。 好啊好啊，希望呢个女婿对老婆好啦，对老婆好啫，对我好啦。 听到， 系佢哋幸福啦。 收到。 应该大家努力合作 即 系保持呢、這个系啦，以后呢个家咯。 知道、 有少少眼湿湿咁啊，赵太系咪？ 系啊，好开心啦、 啊！ 你会唔会？你会唔会有开心的眼泪流出嚟噶？ 我谂我会啊，因为我好眼浅。 系哎呀，最唔舍得阿女嫁嘅系边一样嘢咧？你会觉得系？是觉得啊咁多年啦，终于都啊要嫁咗个女出去啦，定系还是有啲咩感受 咧？我都冇呢啲心情，佢都系住喺附近啫。 哦，呢个好啊，成日可以饮汤。喂，不如咧，你又可以空中派下嫁女饼喎、啊？呢、这个新玩法，有阵时都会叫啲亲朋戚友咧早啲嚟到、啊，系咪啊？听日早啲麻雀洒落一下、啊，会唔会啊？吓、 啊，系啊，希望佢哋早啲到啦、啊、因为我哋喺圣堂行礼噶。 哦，系 两点钟喺圣堂行礼啊。 圣堂行咧系天主教定基督教？ 系啊系啊，我女系我哋天主教嘅，系啊。 系哇，嗰个气氛又好唔同， 系啊，好庄严， 系啊， 神圣， 系啊，系啊，真系会忍唔住噶， 温馨又浪漫啊， 系啊，好感动噶。阿小白系行 我教堂， 系都系教堂， 我 都记得啊， 系啊，我冇去啊。你记得啊？ 我记得你冇嚟啊。系、哎，听歌啦，听歌唔系唔够时间。 系啊，哎呀，好戥阿赵太开心啊！ 好 啊，咁啊，第时咧，到阿二阿细女再嫁啊，唔系，到阿细女嫁嘅出嫁嘅时候，又再话我哋听啊，高兴下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 今日拣咗首好歌喎、 啊。 系啊， 郑伊健啊， 又系啊，一生爱你一个系嘛？ 好啊，系啊， 好啊，好啦、啊，恭喜阿赵太， 恭喜赵太，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与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前寻遍这天边海与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到呢一首歌系我哋嘅新爱武大人， 系啦，阿 赵 太 number 点俾我哋听嘅， 系啊，佢个女咧中意郑伊健啊， 系啊， 系啊， 哇，咁佢先生梗系一定郑伊健咁型啊， 梗系啦，听日见，拜拜， 拜拜。